和82,2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寒冷的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今朝早本港市区气温曾经降至10度左右，而打鼓岭录得最低气温-0.9度，是该站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气温。此外，新界部分地区有结霜报告。预测今日天晴非常干燥，朝早寒冷，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现在气温13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78点，升102点，总成交金额52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6点，升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1.5，升11.5 ；ESR 26.5，跌5.5。中国平安100.4升7.5，中国移动46.95升2毫，中国海洋石油7.72升4.2，美团302.8升8毫，阿里巴巴225元升5元，中芯国际26.7跌3毫，比亚迪股份264.4系升10.6，吉利汽车32.9升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10.607，瑞士法郎8.753，澳元6.025，加元6.101，新西兰元5.606，欧元9.472。每百日元对港元7.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61。日经平均指数报28,257点，升93点。港金现价报17,18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21美元，卖出1,86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啊，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近狮隧嗰段咧就正常，咁只系后少少啦。呈祥道去观塘近住天主教坟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过咗蝴蝶谷道少少嘅。咁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只系呈祥道去观塘近住天主教坟场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过咗蝴蝶谷道少少。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的坏车拖走了，现在观塘绕道去旺角交通回复正常。有宗交通意外在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的快线，现在龙尾就在渔港湾。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渔港湾。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返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慢车，咁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半春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薄扶林道碧丽道中环、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下一秒钟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

话做咩啊？我惊咧，警察以为我哋屋企有家庭暴力啊，因为佢只手咧，直情系好似咧嗰啲话讲出革命党嘅下落，跟住咧就攞把刀咧解佢手指头咁样。 咦，咁恐怖啊！ 真系好恐怖。 关心下你妈妈啦。 有啊。 玩。 唔系，由细到大咧，我哋已经系咧买各式各样唔同咧，即系能够润到啊、查到啊，即系几乎咧想将佢浸。 由细到大争住去帮阿妈洗碗啊、洗衫啊咁样咧。 冇错啦，呢个就小朋友嘅特色啦，绝对唔会咁做嘅。 阿妈有套，其实应该用个勇你手套嘅，你明唔明啊？ 系咯。 但系问题，咦，佢黑喎，而家。 射啲嚟啦， 射啲声 cream， 你唔好嘥我啲嘢好唔好啊？ 喂，但系咧，我又想 咁孤寒嘅，支牙膏都唔知咁多啦。 你哋喺度做紧咩而家？ 我哋喺度 share 嗰个叫做 hand cream。 我冇唔孤，女人啲 hand cream 好孤寒，我知道个豆豉咁大滴俾我搽，真系。 哎呀，乜鬼啊？反正嗰啲过年啊、圣诞你都收唔到。 咪系咯，都唔知悭嚟做乜嘢，真系。 唔系啊，我想话咧，我琴日咧就因为咧真系唔系只只 hand cream 咧都系叫做可以够滋润啊，你可以 keep 住好耐啊。咁啊，就走咗去咧买传统最传统嗰只咧， 巴士领啊， 系系啱啊， 系咪啊？ 我想话咧，好多地方都冇得买。 唔系， 巴士领其实同凡士林系咪同一样嘢嚟噶？ 唔系，凡士林系牌子咯， 但好似拼音好似喎， 系啊系啊系啊系咪啊？咁咧，我琴日就系走去揾佢啦，咁样，因为即系佢系最传统叫最诶叫比较润啦，叫巴士领啊， 即系传统嘢啦， 系啦系啦。哇！你知唔知誒嗰個誒藥房咧幾間啦，冇曬啦，得翻嗰個最大 size 有排一用一世都用唔曬嗰只咯。 即係邊只啊？ 即係咁大啱，好似成個大、哦、大個叉燒包，你諗下。 好快啫，睇你点用嘅啫。 系啊，因为平时好细嘅啫， 几大啱 嘅。平时系得好细啱嘅，就系得咁，哦， 嗱，如果你用头先嗰种分享嘅方法咧，就真系用一世噶。佢知个手指尾出嚟，手指尾成个手指甲咁样啫。 你知几多黄豆咁大粒？ 系啦，冇错啦。哇，佢攞把尺嚟度，嗱，你试下，唔好当佢系诶花士领。 系啊，同佢擦面好唔 好？你当佢系发蜡。哇，好快搞掂。 系啊。 牛油都得，茶多少都得，喂，真系，大家可能都要研究一下咧。冬天哇，披晒口咧，我都未见过自己披到咁。 你有冇听过咧？又系冬天先会出现嘅一啲手部啊，或者脚部嘅一啲问题咧？ 有啊有啊有。 以前咧细个时候，屋企人咧会讲话：，哎呀，我生萝卜仔啊，咁样。 生萝卜仔。 生萝卜仔。 估下先，估下先。 即系嗰啲脚疮啊。 脚疮。 唔系啊，系冬天先会噶。其实系因为冻得滞咧，啲手指啊，或者系脚趾咧，系会有。一啲硬塊咁啊，好似 有硬塊，即系咪死皮嗰啲啊？ 唔系死皮嚟嘅，其实我又冇生过咯，唔知啊。 我都冇生过。 屋企人咧有一个家庭成员成日就会冬天嘅时候，我就好记得啊，会生萝卜仔啊，又好痛啊，咁样咯。 哦，咁对付方法系点啊？攞啲咸酸菜腌佢。 应该都系滋润下，同埋暖下只手咯。 咁就 OK 嘅。哦，咁成只髀都有嘅喎，即系系啊，即系成只采衰 嘅萝卜皮嘅咯。 咩嚟噶？ 系啊， 我嗰啲萝卜仔啫。 系咪啊？哦，因为我哋监制咧 WhatsApp 我哋，可能佢咧都系嗰啲上咗年纪嗰啲咧，都患咗呢一啲系啦，即系萝卜病咁样啊。 萝卜病，屋企人有啊。 哦，真系噶。 喺大髀里面系会有。 大髀会生萝卜。 系啊，但系要 有冇得拣噶？ 生红萝卜啊，定萝卜？定青萝卜？ 青萝卜好 唔好？唔好玩啦！哎呀，人哋嗰啲染咗，即系有。 我而家自己身受其苦啊！成 你少少爆叉又嗌救命， 少少爆叉，成条红碎。都戒咗出嚟啦，而家 开始节目啦， 系啦，开始节目啦，大家保重啦， 闹下个人兴下， 保重啦吓。1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42%啊。 红色火灯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已经正生效啊。 你只手干唔干啊？使唔使我哋嚟滋润你啊吓？不过今日有啲地方塞车真系塞到咧，冇办法啦。龙情长道都系破晒窗、戒晒口噶，喂，啲司机忍让忍让吓。有陈奕迅啦， 流进的微风，悠悠着那天鹅绒，共看着那季季穷，家里又只得然被秋天藏进，红茶为你添柠檬，缠绵在那不眠中。 上的毛衣，缓缓划过的玉手，轻悄地擦着了电流。今晚后不止跟你是朋友，煽动你共我心里的暗涌，温馨的恋爱效应，将暗示突然全部接通。吹送，想起需要抱拥，温馨的恋爱效应，不小心抛过眉眼，这一秒亦存重。庆幸世界上会有，尚会有秋天。春的微风，悠悠像那天外涌。今晚就算大雪袭来，跟你大概都不同。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风骚快运。头先有听过咧，陈奕迅嘅温室效应吓，咁啊，最近嗰个效应咧，琴日我哋都话啦，就有嗰个所谓即系走佬效应啦，网上平台嘅走佬大热潮啦。咁啊，琴日我哋咪数咗好多咧唔同嘅联络平台啊，嗰啲社交平台嘅 软件啊， 数漏咗一个啊。 系。 琴日有啲人咧就忽发奇想，佢就话，既然咧都要逃亡啦，又或者唔好叫逃亡啦，唉，当你玩多个新嘅即系唔同嘅平台啦， 系咯，开多个啫嘛。因为有啲人咧，原来咧系每一个开滴滴嘅。 咩叫开滴滴？ 即系话佢开好多个平台。 开滴滴、I D D， 即系佢话喺个平台里开 晒同开滴滴嘅分别系点样？我等等紧啊。 半边画面 系啦。 喂啊，即系我以佢 有边有边有边 甩啊！ 即系譬如电台嘅，可能佢就系纯粹用A 个平台，跟住咧同学咧就用 B 个平台，朋友亲戚咧用 C 个平台，佢咁样分咯，佢系好多个平台喺度咯，咁样 每边用啲啲，冇得开啲啲嘅，用啲啲咁样。咁咧，琴日我见到有人咧就有个提议，唔知大家仲会唔会响应到？佢就话咁啦。应该用呢个通讯平台咧就最安全噶啦，就应该唔会咧有人可以即系分享到啲乜嘢嘅，同埋咧私隐性都几高下嘅应该。 哦，系咪政府嗰个咩？咩方便易定咩？ 咩通讯噶都要。 通讯噶哦。 I C Q 啊，仲有嘅咩？ 有。 仲健在？ 琴日有啲 friend 咧，竟然咧真系我谂系因为呢一个叫做移民怀念热潮咧，就有人话啦，喂，不如玩翻佢啦咁样。咁咧佢嗱，首先佢要做嘅系咩咧？你 download 翻啲旧嘢出嚟啦。佢话有、啊， 真系有啊。 然后第二仲要系咩咧？你要记得翻你嘅号码， 唔记得啦。 嗰串数字仲记唔记得咁样？哇！跟住咧，然后佢就影咗张相咧 ，cap 图。我唔知系佢share 人哋定佢自己真系啦，因为佢大家传嚟传去，佢就话。好怀念啊！仲记得翻嗰个 number， 跟住咧，仲佢竟然话咧，其实仲系会睇翻以前个 contact list 噶。 系， 即系嗰啲人系冇消失到嘅，虽然可能大家已经冇 走，唔用就算噶啦嘛，系啦 ，delete 啦。 佢唔用就算噶，大家。但原来咧，佢唔会话冇晒资料，唔会消失咗嘅。咁然后咧，佢话你一揿翻咧，你可能仲会见到嗰啲即系你曾经 即系想当年嘅 想当年啦、 啊、check 嗰啲对话都有喺度啊？定系个 list 噶咋？ 好似系个 list 噶咋、 哦？ 对话内容咧，我就冇入到去睇啦、 嗯， 所以我就唔知道佢有啲名咁样 咯。ICQ 就俾你睇到呢啲嘢， 系啦，佢就系啦，佢而家话咧，嗱，你而家cap 到个 ICQ 嗰张图咧，佢就话你仲可以拣翻你当年嘅号码 log in 啦，咁啊显示翻咧以前你有 at 过嘅人咁样，咁、然后咧就会见到晒咧，我见到佢即系有个画面嘅 online 啦，跟住一扎人名， 你 唔系我未 download， 我琴日唔记得咗自己 number 啊， 唔系啊，咁你从佢嗰个图度睇唔到， 我嗰阵时我未识佢，即系呢啲系后来认识嘅朋友咧， 我好似冇。玩呢、這个， 你冇玩 ICQ 噶？ 我好似冇啊。 哦，咁啊，佢直接喺TST 啊，佢直接玩 TST 尖沙咀，系啊。 你用 SMS？ 唔系 啊，都唔系啊，冇啊。 唔系佢用嗰啲叫咩948啊？嗰、那个叫咩？ 疯狂问答啊？ 唔系啊，嗰个 disco 叫咩话？嗰个 disco 叫咩？928啊？ 好似 548啊？我都冇去。 852啊？系咪？ 系啊，852啊，香港嚟噶嗰度真系。系啊，喂，所以嗱，如果你彭爷，你有冇玩 ICQ？ 我有，但我真系唔记得咗自己个组号。 系啊，可惜啊，真系。 系咯，同埋我记得我用嘅年期唔系好长嘅咋，跟住已经转咗第二啲嘢噶啦。 系啊，跟住大家就话咧，好怀念翻咧，即系当日嗰个咩话，听到嗰个声音咧。 系啊，我哋自己都攞个耳返声嚟到做啲电台环节啦。 系啊，冇错，即系所以呢个游戏咧，如果佢话既然大家都怀旧啦，嗰个又有嗰啲隐蔽性喺度，同埋而家你谂翻咧。如果你用 ICQ 嘅嗰种联络方法咧，同而家最大分别咧就系你个主动性咧，即系高好多噶。 哦，其实以前用 ICQ 就因为一定要黐住个电脑噶。 系啦，你又黐住电脑啦。 系啦，咁即系而家咧， 而家系咪唔可以啊？ 手机基本上已经系个mini 嘅电脑咁样啦。 系啊，可以噶。 变咗喺手机都可以做 ICQ， 咁又真系可以即时通讯。 可以即时通讯。 你要坐喺电脑前面即时通讯唔到噶嘛？有阵时你出街。 系啊，但系咧，你有冇发现咧？即系就系因为以前咧，你系要黐晒喺部电脑度咧，同埋你系要部住噶嘛？即系话咧，你 online 嘅时候咧，你系真系有目的嘅。你係誠心誠意嘅，想揾人傾偈嘅，同而家唔係幾同喎。而家咧，你 Facebook 又好，你 WhatsApp 又好咧，其實你擺度啫嘛。 同埋仲有一樣嘢，你嗰啲 ICQ 咧，一定係想話俾你聽，我喺度啦，你嚟同我傾啦咁噶嘛，係咪啊？ 唔係大難，仲有戰略 嘅 喎。 時候會有個聲音嘅。 係啊係啊，上線嘅時候佢就已經會唔記得咗咩嚟嘅。好似系见到你 online 咁样咯， 咪即系话俾其他人听我喺度啦，你同我倾啦咁样噶嘛，即系都冇显示。但系而家咧，就算有呢个功能咧，嗰啲人都话喂唔好话俾我听我喺度啊咁样咯。 咪同埋以前咧，如果你计翻 ICQ 咧，我觉得个人性化系似人啲嘅。点解咧？因为嗰个玩法就系话见到个人喺度之后咧， 先倾嘅， 个个见到先倾啦。又或者咧，可能佢就话咦，譬如话喂唔系话阿田上咗 on 咗 live。但点解佢唔同我打招呼嘅？即系话咧，佢唔系想揾我，佢系想揾第二啲人。哇！跟住咧，你就会即系 好多嘢谂噶啦， 好多嘢谂噶啦。咁索性嗰阵时最出名就 系 invisible 自己啦。咁跟住咧，净系意中人咧，你先至会咧得你先见到佢嘅啫。哇！嗰个私隐性好强，我觉得即系你直情见到就系啦。可能你话咦？点解阿强？佢 invisible， 但佢同我 say hi 嘅， 隐一影， 即系佢净系同我 解除隐形。 系啦系啦，佢系咪净系想同我倾偈咧？咁样哇，好多我咧谂翻咧，以前系人好多噶个感觉， 廿几卅年， 冇， 三十， 应该系去到唔系2000年噶， 2000年， 起码2000年廿年都未有卅年， 冇卅年系廿， 冇，应该廿年都仲有嘅。有啦，系啊，嗱，咁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又再玩翻呢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咧，而家 咁即系 ICQ 呢间公司，佢应该借呢个势自己啊？ 我都系啊，我翻身啊，系咪先啊？ 倾翻啦， 系啊，嗱，仲有一样咧，就系琴日咧，其实 WhatsApp 咧，佢继续有出嚟咧，发表佢哋嗰个解话声明噶，佢又想安抚大家咧，就系话其实我哋真系冇嘢噶， 你回来吧， 系啦，你回来吧，咁啊，唔知佢识唔识唱呢只歌咧？ 佢應該做個 即刻做個 trainer 啦。 係啦，嗱，但我哋即係以表公正咧，都應該將佢嘅資訊話俾咧想搬遷啲人聽嘅。譬如佢聲稱咧就係話啦，嗰、那個點對點嘅加密咧係唔會人知道你嘅對話內容啦，又唔會有人知道你嘅 contact list 啦，你去咗邊度咧，佢都話咧你佢唔會知嘅， 冇行蹤嘅。 無論你用 WhatsApp 打嘅電話啦，你用 WhatsApp share 嘅 location 啦，或者你見過啲咩人啊，睇過啲咩人咧，佢話都唔會有人知嘅。佢话保证，哦、我哋又唔会储呢啲 data 嘅咁样。 只不过去咗 Facebook 嗰度搞啫，咁样。 唔系，佢话佢都唔知啊，所以佢话咧，佢唔会 share 到去。系啦，佢话佢唔会 share 俾 Facebook 嘅咁样。但系咧，与此同时咧，就有啲网民咧，我见到譬如外国有啲网友咧，佢讲法就话。嗱，如果你话咩都唔知咧，佢话有冇人可以解释俾我听？ 咁你 佢话点解咧？我喺 WhatsApp 度同人哋倾完偈之后咧，佢话试过佢喺 Facebook 度咧，即刻就有一个咧，可能你认识的人咧就弹咗出嚟 recommend 你。又试过咧，佢就话如果你真系咩都唔知咧，点解咧？我同人哋倾完偈，可能话哦呢、這个咖啡壶好好咁样，转头喺 Facebook 度已经有不错的商品推介给你咁样。 咁会唔会喺其他嗰啲媒体嗰度啊？ 唔系咧，呢个咪之前大家都讲过，就话喂，好似真系偷听到你嘅。 唔系偷听到追踪到你啫。 你呢头 咗嗰啲咩 cookie 啊？定系 点啊？系啦，即 系共享咗嗰啲嘢咧。 所以咯，即系虽然佢就不停话俾大家听咧， 嗰 啲 唔系我做噶、 嗯，我哋冇嘅。但唔知点解啲网友就觉得，点解硬系有人关心紧自己？我无论见过边个咧，咁快都有人推介啲商品俾自己嘅咧吓。咁啊，慢慢考虑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市民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专家会审视检疫政策同社交距离措施系咪可以有不同做法，但系必须要基于科学、实际数据以及风险评估。聂德权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被问到巴西研究发现科兴研发的疫苗总体有效率 50.38%， 保护力是否不足够。聂德权说，每种疫苗在香港接种之前一定经顾问专家委员会审视和审批。审视和审核基于临床数据和专家意见作建议。疫苗本身在香港以外的药物监管机构得到批准紧急使用，特区政府亦都根据法例给予紧急使用的认可。这些步骤确保疫苗安全有效，品质方面有信心。他说委员会正在密锣紧鼓处理有关工作，今个星期会开会审视相关问题，相信之后会有清晰的建议。天文台表示，寒冷的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今早市区气温在10度左右，新界多处地区降至7度以下，其中打鼓岭录得最低气温-0.9度，是该站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气温，沙田有结霜报告。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下个星期初再度转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支持者冲击国会山庄之后首度公开露面，他说国会民主党人再度发起针对他的弹劾是绝对是荒谬，如果国会民主党人继续走弹劾这条路，会对国家带来巨大危险，亦都会引起巨大的愤怒，强调他不希望发生暴力事件。特朗普启程前往德克萨斯州视察和墨西哥边境的围墙的时候，又表示他上个星期在国会受到冲击之前发表的言论是完全合适。对于众议院将会表决议案要求副总统彭斯引用宪法第25修正案将他免职，特朗普说有关修正案对他来说是零风险，但是拜登和拜登的政府将会自食其果。美国副总统彭斯拒绝引用宪法第25修正案免除总统特朗普的职务， 彭斯当地星期二晚去信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表示启动宪法第25修正案的机制不应该用作惩罚或者褫夺总统权力的手段，认为有关行动不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和宪法。众议院即将就有关议案作表决。波洛西曾经表示，如果彭斯拒绝引用第25修正案，众议院将会采取行动弹劾特朗普。美联社报道，至少有三名共和党人已经表示将会投票支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朝早寒冷，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97点，升21点，总成交金额75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40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0.5系升10.5，中国海洋石油7.79升4.9，中国移动46.75跌5仙。美团299.6跌2.4，中国平安99.85升2.5，阿里巴巴224元升4元，ESL26.5跌6毫，中芯国际26.9跌1毫，比亚迪股份261.8升8元，小米集团33.15跌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4，日元103.59，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1，人民幣6.454，英鎊對美元1.369，歐元對美元1.222，澳元對美元0.7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24。日經平均指數報28,325點，升161點。港金現價報17,180元，升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1.16美元，賣出1,861.8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翻三宗嘅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愉港湾。重复多次，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愉港湾。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有线电视大楼的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丽城花园。反方向，荃湾路入屯门，近住有线电视大楼这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就去到海之恋对出。重复多次，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有线电视大楼的慢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丽城花园。反方向入去屯门，近住有线电视大楼这一段就有条八卦龙，车龙就去到海之恋对出。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马窝。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仍然排到过去马窝。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伟业街去油塘，跟住丽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咁较早前咧，佐敦嘅雅翔道去西九文化区方向，跟住元芳咧，因为爆水管就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咧呢一个工程就已经系完成咗，佐敦嘅雅翔道去西九文化区方向，跟住元芳一段咧已经系全线解封，咁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行翻呢一段嘅雅翔道啦。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湾、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今日要同你讲个话题咧，可能你听到已经个心啊痕到不得之了啊，仲会同我讲，喂，阿曾志豪，你可唔好再提呢啲咁样嘅吓话题啊？唔得，都系要忍一忍你嘅。我要讲个话题咪就系去旅行咯。不过今次我个旅行咧远好多噶，唔系嗰啲咩日本、台湾、泰国啊，呢啲实在太过普通啦。我今日要同你讲嘅呢个咧系荷兰阿姆斯特丹啊。好多地方咧，佢都系希望咧 sell 自己嘅旅行嘅卖点咧，即系嗰啲风土人情啊、人民特色美食啊，总之咧就系最正面嘅、最亮丽嘅、最风光嘅，希望用呢个咧作为自己呢一个旅游城市嘅卡片啊。不过如果咁唔好彩，或者叫做咁特别啊吓，你嗰个地方个卖点唔系头先嗰啲正大光明嘅地方，而系一啲比较曳曳嘅、比较坏坏嘅，咁你又介唔介意咧吓？嗱，阿姆斯特丹咧，可能你一听呢个名咧，唔知道你脑海里边谂起嘅系一啲点样嘅人民特色啦吓。但系好多外国游客一谂起阿姆斯特丹，佢就谂起大麻。仲有红灯区，嗱，你无论用边个角度，咁你都不能够话呢两样嘢咧系好正大光明、好值得推广嘅。即系我谂你见唔到咧，即系有啲旅游特辑咧会同你讲话，欢迎你到阿姆斯特丹，呢度有好多大麻任你吸，哦，系任你抽先啱嘅。所以咧，阿姆斯特丹嘅市长咧，佢哋最近啊就同佢哋嘅市议会咧就提交咗个建议，系点样做咧？佢就话。明年开始淨係准荷兰居民呢进入佢哋里面嘅166间 coffee shop。吓 ,coffee shop 系咩意思啊？飲咖啡咗噃。喔、哦、原来咁嘅。喺荷兰呢，特别阿姆斯特丹呢，原来英文叫 coffee shop， 实际上系里面有得食大麻㗎。咁而家呢佢就建议啦，唔准荷兰居民以外，即係简单啲。外国游客大咩，你哋就唔准再入到嚟咧里边食大麻啦吓。 咁原因好簡單嘅啫，因為佢話咧大麻就嚇好容易會同啲罪行就有聯繫啦。雖然咧佢就話啦，我哋嘅城市仍然都好安全嘅，但係我哋都想破滅罪行，亦都唔想咧有咁多咧好 cheap 嗰啲旅遊咧就喺嗰度出現啊。所以佢就話啦，希望咧就減少呢一啲咧大麻嘅顧客喺度。咁原來據統計咧，過去20年啊，佢哋呢一啲叫做 coffee shop 嘅大麻店咧，全盛時期咧，成個阿姆斯特丹咧有成280几间嘅，其實而家已經得翻160几间嘅啫，已經算好少嘅啦。佢話如果咧真係淨係向當地人提供服務嘅話咧，好有可能嚇。佢話當地嘅大麻店數目咧就會減到得翻70间。咁你话你有咩争议呢？最大嘅争议呢本来冇嘢㗎，即係吓你唔俾外国游客做呢件事。但原来最大争议呢就係、是、有啲受访嘅游客呢，佢就话吓冇得嚟阿姆斯特丹，冇得帮我入 coffee shop 度食大麻。哦 ,sorry, 咁我就唔嚟啦。哇，起码有11%，即係有差唔多一成嘅即係顾客呢，嗰啲旅游人士呢就话你唔俾嘅话呢我就唔嚟啦。咁可能亦都係因為呢一種嘅情況呢，令到佢哋嘅市長就更加想改變囉。你諗下之前呢，譬如有啲地方呢，譬如我哋祖國啊東莞嗰度呢，曾經都被譽為係呢即係聖都啊，係你知邊個姓啦。咁啊黃色都會，咁於是乎呢喺早係咪差唔多10年呢，就有嗰啲即係大規模嘅掃黃行動啦。咁啊係真嘅，如果你唔敢做嘅話呢，即係莫非你真係想介紹自己，喂你好，我係呢個市嘅市長，我哋呢度最出名就係食大麻同埋紅燈區。咁啊唯有改一改啦吓，如果你想去旅行嘅话呢，下次你咪试下发掘下荷兰阿姆斯特丹，可能佢有第二啲嘅风土人情可以俾你睇下呢。嗱，所以我今日呢条 channel 呢就帮你介绍一下啦。如果你要去阿姆斯特丹嘅话呢，有一啲好得意嘅你可以体验一下㗎喎。这个呢係有一个叫做German Go 嘅一个叫做channel 嘅负责人呢所营办嘅吓。个标题就叫做你不知道的荷兰超市秘密。原来佢话荷兰超市咧里边有一个叫做家庭预算神器嘅，即系话咧你入到超市咧，你系可以喺门口度咧租借一嚿咧，好似即系一嚿遥控器咁嘅个东西，黄色好大嚿嘅，咁佢我嚟做咩嘅咧？原来佢话咧你入到荷兰超市咧，你可以 set 一个咧你自己今日嘅预算，譬如话我想用100蚊就嚟买嘢，咁然后咧你就咧喺嗰个预算器里边咧，你就对住每个货品咧就嘟佢，佢就会将个价钱反映喺个预算器里边。如果超过咗100蚊咧，佢就会同你讲嘟嘟多咗，你自己减翻啦吓。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看看这条片，荷兰很大的，不是只有大麻和红灯区的。我会给三个小哈哈的手势，希望有得去旅行的你不要浪费你的机会，不要因为没得吃大麻就不去玩。瞬间看 channel 啊，系啊，头先我介绍呢个荷兰超市里边嘅预算神器，你又唔系几需要用噶啦，因为我谂你都唔系几需要预算嘅啊。不过如果将佢变成咗我哋二台嘅开支预算神器，唔知你又会唔会有兴趣想用呢？因为你可能咧攞住呢嚿嘢咧就嘟一嘟每个同事，嘟，喂，好似多咗500蚊、啊，你今个月啊，程振鹏。 唔使客气啦，曾志豪，多谢你啦。我其实想话你听咧，我哋已经咧有一个咁样嘅神器啦。个神器咧，仲多功能过你介绍嗰个噶。佢晓行晓走啦，会讲嘢俾我听啦，同会提醒我噶。嗰系我哋个副台长啊，系啦，佢就劲过嗰部神器啦。 俾掌声佢，俾掌声佢。 佢几时都喺度帮紧我噶。好啦，咁咧系时候咧又要同大家睇下鹏仔有啲咩 channel 好介绍。呢、這个 channel 好介绍咧，主要咧就系、是、结合咗我哋呢一两天咧，尤其是新界啲气温嘅急变咧而嚟嘅。咁啊又可以睇完之后咧长知识啦。有冇留意到啊？新聞話咧，就呢一個嘅新界地區啊，有多區咧都出現咗咧有明顯嘅一種嘅天文現象啊，叫自然現象咧，叫做輻射冷卻咁。咁啊，於是乎咧就點咧，就話咧打鼓嶺清晨咧，今日清晨就錄得咧最低嘅氣温咧係攝氏係零下係-0.9度咁樣。-0.9度就話創咗33年嘅新低啦，呢個温度。另外咧，北 潭涌就录得咧系摄氏系负-0.5度，又打破咗咧26年嘅纪录。咁好啦，咁啊好多时候咧会走上去嘅大帽山，亦都录得咧最低气温咧就摄氏4.6度嘅低温咁样嘅。咁甚至乎咧有元朗一啲啊住乡村嘅朋友咧就话影到咧见到啊呢个嘅停车场啲车顶啊路旁嗰啲嘅啲植物啊咁样咧有结霜嘅现象啊，即係话咧个面头有一阵咧白蒙蒙咁样结咗霜咁。但係实情咧其实咧呢一个嘅寻日咧喺日间嘅时间咧都有成10几度㗎嘛，成17度㗎嘛，咁即係来回咧一转咧都相差好大喎。咁而当中又提到有呢一个嘅辐射冷却呢一个嘅名称啦，咁自然啊好学嘅如我彭仔咁咧梗係想知其实即係你讲緊乜嘢呢咁啊，真係容易搵啦，一搵就搵到呢条 channel 啦，就係 Hong Kong Weather 天文台搞嘅。咁咧入面有一个短片咧，就系、是、叫做辐射冷却啦。唔知系咪佢顺便可以知道，即系明知出呢一个嘅新闻嘅时候咧，整定翻一个先吓。好啦，呢个辐射冷却嘅短片咧，入面咧主要就系讲翻咧啲气象冷知识。咁啊，亦都有解释翻咧，其实呢一个辐射冷却咧何所解咧？唉，原来一字咁浅，即系散热啫嘛，咁样。好啦，咁片中咧，呢个天文台嘅，相信佢都系科学主任啦吓，咁啊，佢咧有讲解翻，就举个例，2013年嘅12月30号嗰日啦，咁就讲到话咧，当其时市区咧11度噶，打鼓岭咧就得嗰2度，仲有一啲植物嘅表面咧结咗霜添，有相同埋有片为证。咁咧呢一位嘅科学主任咧讲解嘅时候咧就讲到咧呢一个咧就系同个辐射冷却有关啦。个原理咧好简单，散热啊嘛，你日间嘅时间太阳晒落地，咁地下吸咗热啦，夜晚嘅时候冇咗太阳啦，咁佢咪喺地嗰度就放射翻嗰啲嘅热气升翻上去上空咯。咁呢一种咪就系辐射冷却咯，因为佢嗰个嘅即系散发嘅方式咧就好似啲辐射嗰个流动咁样啊吓，辐射冷却。咁亦都咧有讲返，不过呢一种嘅辐射冷却呢其实都有速度嘅分别嘅，即係呢点为之散得快，点为之散得慢啊，咁散得快啦当然就係冇嘢阻挡嘅时候啦，即係云量少啊，又冇风啊，同埋呢嗰个地方呢比较空旷啊，咁就自然散得快嘅。而散得慢嘅呢就调返转囉，即係你成好似成张被咁样，嗰啲云层晾住晒喺个天空，点升上去呢？咁就或者好大风啊，吹散晒啲热力啦，点升上去呢？啊，又或者喺城市高楼大厦林立啦，左鬼住晒散热啦，点样散呢？咁所以咧解释咗点解通常我哋咧见到咧就系、是、新界咧嗰、那个日夜温差咧会比较大，同埋咪成日讲话如果有几冻啊，咁新界咧会再冻多1-2度啊，咁样嗰种啦，咁都系。同出呢一个原理嘅，非常之简单咁又咧解释咗咧，有阵时明嘅，啲专有名词咧，系几吓人嘅，即系睇完四个字，个个字你都识嘅，但系拼埋一齐你唔知道想讲乜，咁原来只系简单如系散热咁解啫，咁呢一个咧叫长知识嘅短片咧，咁彭仔咧就谂住咧俾3个嗰、那个 emoji 咧就系、是、有个放大镜揸住喺个眼睛度嗰、那个 emoji。就俾3个呢条短片啦。我呢位嘅拍档咧，佢又唔怕冻噶，咁但系唔知佢有冇日夜温差之分嘅咧？嗱，因为我见佢日间多啊，夜晚佢唔会会变得好寒嘅咧。阿桂花田。 啊，你又讲得啱啊，因为咧公司咧就比较暖啊呢度，因为佢密闭空间又比较焗啦。屋企咧，哇，真系向北啊，真系唔该晒啊，边度都冻啊，真系。你想讲咩啊？佢咩啊？佢咩啊？ 我话就系觉得咯，翻到嚟嘅时候觉得好似有个冷冰冰。只眼睇住寒冰掌咁样。 心寒啊佢都。 系啦系啦，缺乏家庭温暖，唔好提唔好提。 好啦，天气冻啊，冇办法啦，唔讲下咧相关嘅资讯啦。星期一咧就讲咗暖炉电毡啊，琴日就讲咗咧手脚嘅爆拆嘅时候又点啊。今日咧讲下咧最紧要啊，顾住你身体边一个部分系啦，咁啊就可以保暖啦。仲记唔记得我喺百无禁忌嗰时讲过咧，古人啊话瞓觉嘅时候嘅 要点样先至可以瞓得好啊？瞓得冧啊？系啊，记住一个口诀啦，就系头要冻，身要暖，脚要热，系啊，对脚好重要噶。就算喺屋企咧，着住对拖鞋咧，你都要咧着对袜，免得咧嗰啲地砖咧太冻啊！啊地嗰、那个拖鞋咧都挡唔住啊，夹唔住嗰啲冻咧就冻亲你只脚啊！嗱，有报章咧就话啦，啊中医师咧讲啊，唔好冻亲你条颈啊，前颈咧就可能前边嘅颈啊。咁啊，前颈咧就可能会导致你哮喘啦，或者气管敏感；后颈咧，即系嗰个位置咧，就会令到你头痛啊、肩颈鼻痛啊。啊，如果冻亲就膝头咧，系啊，冻亲就膝头啊，即系点啊？系啊，会引致下肢痛啦，或者系行得唔好啦。尤其系女孩子啊，喂，你爱靓唔爱命咁唔得噶，冬天又要着短裙短裤，咁会加重你嘅经痛嘅，系啊，唔好咁啊。所以你要着翻啲厚少少嘅袜裤。或者是最好不要穿那么短，是不是？除了那位男士们不用这样望着我的，是没人发的，因为我们都要顾着身体的嘛，是不是？除了短裙短裤，还有你的露脐装，是因为我都见到女孩子身体很抵得冷的，那就会就穿比较短身的衣服的时候，因为露出的肚皮呢，冻亲嗰个小腹咧，系会令到你肠胃不适啦，仲有你个月经会失调嘅，仲有嘅就系咧吓个头啊，系头先咧咪话咧喺屋企瞓觉时头要冻啊，但系你出街你记住唔好冻亲你个头啊，会令到你头痛啦、头晕啦，仲有伤阳气噶。咁啊，头先咪叫大家喺屋企着拖鞋要着袜嘅，啊其实咧冻亲只脚咧，其实咧只脚冻好难瞓得好啊。咁好难瞓得好嘅时候，咁你就知啦，打后嗰啲又会令到你精神唔好啊，跟住又攰啊就会啲嘛，系啊，就系一揽惨嘅，所以要去翻个源头，你只脚暖咧就乜都好噶啦，啊记住，咁喺咁多个天气警告之下咧，颈巾啊、颈箍啊、帽啊，其实系需要嘅，双脚咧长期咁样喺度冷冻咧，系即系长期都冻咧，譬如话手脚冰冻咧，可以浸下脚，可以浸下肉，令到咧你嗰啲叫做血液循环咧，真系会令到身体暖嘅。点解跑步嗰啲人咧着咁少衫啊？咪因为佢做咗运动咯，个运动即系令到个身体咧个摩打运行啊，咁样嗰啲血气运行，咁咪唔使着咁多咯。嗱，琴日我哋喺风骚生活小确幸就教咗大家啲拍手啊，会暖身。我今朝咧早起身咧都做咗几下，其实唔嘥你好多时间，咁拍咗几十下咧，喂那个手咧就真系开始暖翻晒啦。嗱，资料咧就讲咗咁多啦，今日想分享咧如何揽颈巾啊。大部分咧女孩子咧都会识得咧十个八个打颈揽颈巾嘅方法，但系男孩子好似比较少喎，嗬。今日难得揾到个靓仔啊，系香港嘅靓仔啊，佢叫 Ricky 啊，咁喺个 channel 咧就分享咗咧男生咧点样用揽颈巾啦，有啲咩颜色颈巾咧你需要有啦，我嚟方便衬衫啦，仲要教埋你揀颈巾嗰个嘅有啲咩秘诀啊、注意事项啊咁样。所以我今日咧会俾五条颈巾，嗱呢个羽毛球同埋俾三个拍手掌嘅呢个 channel 啦，因为佢都教得几好，同埋嗰个男生阿 Ricky 都真系几靓仔啊！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啊，寿恩茄，早晨啊 ，Crazy Lion， 做咩你喺度？ 系啊， 干干声啊， 肥妹仔同寿恩茄，寿恩茄好似有啲唔舒服。 系啊， 唔舒服啊， 太 dry 啊。 佢头先啊，佢爸爸话戒亲手咁样流血啊。 系啊， 你玩戒手啊？ 唔系啊，因为干燥啊。 唔系我戒口啊，我系戒口啊。 你梗 系 要戒下把口啦， 我戒口啊。 系啊，今日咧，我想继续翻咧上个礼拜我讲嗰啲护照啊，记唔记得啊？ 唔记得。 颜色啊嘛。 系啊，护 照颜色啊，护照都分颜色噶。咁我今日咧想讲下咧，其实咧喺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啊， 哇！你出世嗰阵时 好犀利噶，我爷爷话俾我听噶。 爷爷个爷爷都得啦。 我太爷啊话俾我听。 世界大战、 啊，仲要系第一次、 啊。系啊系，人类都得。我几大嘅祖宗都流落嚟啦，咁你话俾我哋听啊，护照啊喺嗰阵时多咗个要求，你知唔知系咩啊？ 要俾钱。 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护照嘅要求 系啊， 有冇？ 多咗一日以前咧系张纸嚟噶，你知唔知啊？手写噶咋？ 多咗个封套啊？ 吓唔系？ 多咗手指毛？ 都唔系。 多咗个样？ 好简单。个样系咩样啊？ 有 相哦，军人个样。 唔系，咁啊，佢 佢哋 系啊， 系咯，你个样咯，仲有咩样啊？ 系个相啊，佢哋 有相啊。 系啦，嗰阵时咧，佢哋话要求系相啊，因为之前咧喺一战之前咧系未有噶，咁咧佢哋就纯粹系点样去知道你系咩样啊？你知唔知啊？ 诶，画幅画出嚟。 啊，近啦，佢系咧。是写文字啊、 哦、 你记唔记得以前是是啊，你记唔记得以前呢 通缉犯嗰啲咁样啊， 又唔系咁个通缉犯系早样嘛。略 半头发蓬松眼神凌乱。 是 啦、 啊。你记唔记得以前系讲我哋咩颜色嘅皮肤啊， 是 我哋嘅眼睛系咩颜色啊，头发系棕色啊。 拼图咯。 是是嗰啲咁样。 即系你去警察局嗰度落口供呢，嗰个贼人嘅特征就讲出 来。喂你唔可以咁嘅，嗰个护照系噶好人嚟。坏人都会有，不过啊，佢系咧就会形容你嘅身体嘅高矮肥瘦啦、 哦， 你嘅颜色、头发颜色啦、眼睛嘅颜色、皮肤颜色啊。 咁嗰轮打仗冇饭食，梗系瘦噶啦。 系啊，跟住你又肥翻，咁点算啊？ 啊，系啊，所以咧就后来咧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咧，佢哋咧就会话啦，不如咁咯，我哋咧要俾翻张相，希望我哋唔好靠文字嘅形容啦，咁、 哦、 样啊。之后咧仲有好多嘢去讲噶，我下个礼拜讲。 哇，仲讲？ 梗系啦，好紧要嘅护照。 会表决议案，要求副总统彭斯引用宪法第25修正案将佢免职。特朗普话有关修正案对佢嚟讲系零风险，但系拜登同拜登嘅政府将会自食其果。天气方面。寒冷的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今早本港市区气温曾经降至10度左右，而打鼓岭录得最低气温零下 0.9 度，是该站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气温。此外，新界部分地区有结霜报告。预测今日天晴非常干燥，朝早寒冷，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 3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07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91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3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0.5升10.5，中国海洋石油7.81升5毫，中国移动47元升2毫，美团299.4跌2.6，中国平安100.1升4.5。阿里巴巴224.2升4.2，中芯国际27元冇升跌 ，ESR 26.7跌4毫，比亚迪股份261.6升7.8，小米集团33元跌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10.612，瑞士法郎8.755，澳元6.023，加元6.102。新西兰元5.609，欧元9.472，每百日元对港元7.4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64。日经平均指数报28325点，升161点。港金现价报17180元，升10元。

咁衰 嘅咩？佢系咁啊，佢个赞到个口动唔到嘛，系咪先？真系 唔关我事。 多谢你啊，多谢你支持。 你知唔知点解佢咁样讲啊？佢喉住你兜汤啊，所以佢唔敢乱讲嘢。 我都可以俾兜汤佢嘅。 系咯，佢今日发现你有袋嘢，但系唔系汤咧，佢几失落啊！佢真 边有讲咗咩事？真系啊！ 系呼吁呼吁呼吁， 系啊呼吁啊！今日星期三我们的啊，系啊，咁啊即系我哋咧已经摆咗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面书嗰度啊，就系星期三我们的 题目系我们的 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啰， 你阻住彭仔讲，你嘅音乐大过大过咩 ？O K， 佢占住我， 唔会啊， 系啊， 我把声沉，佢把声尖，啱啱好阴阳合调啊！ 我们的十大中文金曲啊，系啊，今年去到第43届啦，咁啊咁多年咧，咁啊，我相信有好多听众，因为我哋之前都有公开俾大家入嚟去睇啊，成间噶嘛，系咪？ 系啊， 咁啊，就算网上你都可以重温到啊，或者喺我哋港台电视31都睇过啦，系咪？ 系啊。 咁啊，过往咁多年咧，我哋咧嘅十大中文金曲，大家有啲咩印象难忘啊？ 系啊， 嘅片段啊、画面啊，系啊。 呢方面咧，我觉得可以分门别类嘅，即系譬如你可能集中嗱谂下，会唔会系过去某一啲表演嘉宾你好印象深刻啊？ 系 某一啲颁奖嘉宾，你觉得咧，哇，真系依家谂翻起都觉得系难忘啊！又或者有冇啲乜嘢上台嘅喺台上嘅人物去讲嘅对白或者说话，你系好有印象，又可以同我哋分享回忆啊？ 系啊系啊，或者歌手啦，系歌曲啦，或者表演嘉宾啦，都有噶嘛，系咪？或者我哋嘅司仪都可以讲下， 系啊， 梗系啦，系咪先？即系我哋一年一度嘅盛事嚟噶嘛，咁所以咧就欢迎大家喺我哋嘅网上面留言去分享下你最有印象、最难忘嘅咩片段啦？ 系我最难忘都系我仲未得到。应得嘅殊荣， 系啊！你两个咪好咯，啊唔系，其实应该系话咧，officially 你两个就好啦，曾经喺呢个台上边参与过。 哦，点解啊？ 你都有噶，不过你唔系喺电视 机嘛？系啊，我唔系 officially， 我有一年试过咧。等一阵先讲啦， 我一阵先讲啦，一阵先讲啦，大家留意下 喺个台。 系啊系啊，喂嗱，讲咗两句咋，转头气温又升多度啦， 而家佢有十大中文金曲啊，强后盾， 系啊，咁啊 OK 啦吓，咁啊大家一阵留意下，一阵留意下吓。 喂，我有啊，嗱，我想话咧，咁多年咧，即系大家咧又 sorry， 唔好意思都要讲句，即系都有病嘅经历噶系咪？ 唔使 sorry 嘅呢啲，即系以为你做咩冇口添 啊？真系唔系几好，突然间讲病噶嘛，死咯！我唔要病嘅咁样，但系嗱，好多时咧都系多痰咧，嗰啲痰啊， 痰 系啊，痰啊，系啦，唔系痰吐得而个痰啊，系啊， 即系痰吐得而 嚟嗰啲痰， 咳出嚟嘅痰，点处理嘅你哋？ 点处理咪攞纸巾包住佢咯， 包住佢， 跟住睇下心机好唔好啦。嗰日心机好就用传统嘅小笼包嘅包法，18折将佢包埋先抌，系啦。如果冇心机嘅，你咪就咁缠住佢就抌咯， 系啦， 系咯，压啲花纹咁。 如果喺屋企咧？就就咁cut to 去个马桶或者系洗手盆， 跟住冲水咯，系啊，或者会咁样咯，系啊系啊。 咁嗱好啦，头先阿曾就讲咗喺街就会咁啦， 包云吞咁包住佢咯。 阿鹏仔讲咗喺屋企啊，咁万一你哋喺个环境之中 系 冇厕所俾你，系啦，又冇厕纸俾你包云吞， 又 冇厕所俾你吐， 嗰样嘢啊！ 你会点做？ 我都唔想讲，我净系觉得讲出嚟都有啲核突啊！ 但系又真系系啊，方法我都谂唔到啊！ 正所谓唔系，其实有四个字就代表咗我哋嘅选择噶啦，做人就唔好吞吞吐吐。嗱，我都唔讲到咁啦。总之做人就唔好吞吞吐吐。 即系含住啊！你 系。系唔吞喎，咁又吐唔到啊！ 但系正所谓不吐不快喎。 但系你附近个客观条件唔可以容许你吐嘛？ 咁系咯，因为随地吐痰系会咩噶嘛？会罚钱噶嘛？ 我贡献一次啦，我试过真系咧，你知道你仲有几耐，你就会揾到救星嘅。譬如你可能仲有几耐，你就见到有个垃圾桶啦。 系。 譬如你可能你见到几耐，你见到前面有个厕所，你可以揾方法啦。咁喺呢段时间，咁你咪好小心保护佢，呵护佢。 谂下 ，你哋形容得太多啦。嗱，各位听众，我好内敛嘅，我冇咁做过啫，我冇咁讲过。 你系唔可以咁样就咁吐落去个垃圾桶度噶？ 咩啊？ 因为如果你冇， 你有得拣先得噶，大佬啊！ 咁你吐喺地下好冇？ 咪就系唔得咯，即系吐喺地下。 有得拣嘅，你吐喺垃圾桶已经系最好啦，你仲要求咁多？ 得唔得 冇盖你都要掠噶啦，唔系点啫？真系 嗱 你可以咁样嘅，你掠完落垃圾桶之后，再抌啲垃圾扼住佢咯， 系 咯， 阻止佢， 唔好阻止佢，阻止佢，唔好令佢飞出嚟咁样。 你就觉得咁样遮住咧，就系一冇嘢噶啦。 倒埋水落去啦，好冇？系攞我攞火酒倒翻垃圾桶消毒。 咁多嘢啫， 唔系咯，真系。 鹏仔你咧？ 我真系，哎呀，我真系唔想讲嗰样都做咗啦，真系。 系咯系咯， 吞翻落去， 吞咗佢咯。 O K， 嗱， 食唔到饭啦呢一餐。 我唔好意思啊，都要讲。我想问，你哋觉得吞翻落个肚里面系咪好有问题？ 都系噶， 系个感觉唔好咯。 系啊， 其实佢都喺我身体度走。 唔系啊，因为佢本来系细菌嚟，咁啊病毒噶嘛。 佢应该要离开我哋嘅身体。 佢应该离开噶嘛，但系你而家又俾佢回归翻，系啊。不过咧，细个又话咧，我哋有胃酸啦，胃酸又会保护我哋噶嘛，揦死佢噶嘛。咁可唔可以吞完之后咧，即刻饮柠檬茶，再酸上加酸？系啦， 食 个柠 檬啊！ 咁你觉得，哇，细个既然有咁嘅想法，有咁嘅说法， 系啱唔啱嘅？ 咁点解长大嘅时候你唔去承认确认呢件事咧？ 点确认啊？ 系啊，我又唔系医生。 我吞完之后，然后睇下自己有冇事，冇事即系 OK 啦，咁样啫。 唔系啊，即系啱啱近排咧，佢搵开呢啲即系病情啊，即系等等嘅嘢咧。我睇翻一个咧新闻咧，都几震撼噶。 什么啦？ 有医师，即系台湾人，因为佢叫医师啊，系有医院啊嘅医生就话啦。都建议大家 系 有痰唔好吐 哦吓建议唔好吐 系啊佢系建议唔好吐喎 同个疫情有冇关噶 呢个系之前嘅新闻嚟嘅所以系唔关而家 呢 个 系佢前年留低一张新闻今日拎翻出嚟 系啊系啊2019年嘅11月嘅时候咁啊我话吓唔系啊咁我最近我睇搵到 最近先搵到你都仲要 咁你知唔知你嘅新闻啊？ 唔知啊，就多得你。 唔系咁，但系问题系佢而家佢都有呢个谂法，佢都系咁去讲话就 咩叫而家都有呢个谂法？ 唔系啊，即系话佢倡议咧，就系话啲痰啊唔好吐出嚟啊。 有理据吗？ 系啊，佢有啊，就系有咯。我所以就话咧，你哋头先所讲嘅咧，佢都全部都话喂唔得啊，你咁样，你随地吐唔得啦，系咪？ 系啊，纸巾包又唔得。 纸巾包咧都系会有机会，你知唔知？因为痰咧，你大家都知道系细菌啦，系咪？因为喺你个身体里面吐出嚟系细菌啊嘛，加埋呢个空气啊咁样，跟先有引发啲嘢出嚟噶嘛。咁啊，跟住咧佢就话，你如果咁样唔处理好嘅话咧，咁你呢个细菌系有机会由空气传播咗俾其他人嘅。 系。 咁所以你。呢个咧系一个源头，系一个病菌嘅源头。 系， 但系佢就话啦，所以唔建议大家吐出嚟，就算包住佢，都会系有机会散咗出嚟啊嘛，系咪？ 咁 严 格， 除非你真空咁样吓掉咗佢啦。 咁 跟住佢话咧，吞咗佢其实系冇问题嘅。点解咧？点解咁讲啊？嗱，要记住一样嘢就话咧，我都觉得好震撼嘅。 系咪就系头先讲嗰样啊？自己消毒 嗱，因为咧佢话咧嗰个痰咧，佢话系由气管走出嚟嘅。 O K。 你喺个口里面有两条管噶嘛， 啊、 一条系气管，一条食道嘛。佢你吞翻落去嘅时候唔会吞翻落气管度，系会由经食道噶嘛。咁好似头先同豪仔话斋咧，嗰、那个胃咧佢有 强 劲嘅胃酸咧，佢会揦死嗰啲菌嘅。剩翻落嚟嗰啲咧，佢话其实咧都唔系一啲咩病毒咧，佢话影响唔到身体。 嗰啲系啲体液噶。 最紧要系佢嗰啲滑捋捋嘅感觉啊嘛。 即系 咁讲啊。散散嘅感觉啊嘛。 当然啦，我哋 你如果将佢结成冰，再加啲糖、桂花，咁啊变汤圆。 唔系啊，即系佢意思系话，唔系啊，就算意思系话咧，当然啦，你有自己嘅习惯啦，咁佢唔建议大家吐出嚟啫。咁但系问题，如果真系万一咧，哎呀，真系冇咁嘅环境因素咧，你可以令到你即系拎走佢， 你被逼吞咗，你都唔需要， 你都唔使担心。系啦，我觉得可以有个安心咯，即系话你再吞翻落去。 我谂又冇人试过吞完之后咧，就再睇医生，你做咩冇吞咗个痰啫？ 唔系啊，即系唔使再担心，有啲人会好担心咯。哇，我系咁吞呢个时候咧，会唔会就系更加会令个病情会严重啊？咁样佢话唔会咯。 其实根据佢呢个讲法，我哋有好多嘢都系排出体外，都系对个环境有污染噶。例如嗰啲尿尿啊、咦咦啊， 唔系有机嘅咩？ 系咯，唔系都有病菌嘅。如果根据呢个讲法，咁都又要自己吸纳翻。 嗱，医生系咁讲啫，咁我即 系 咪咯？ 意思系话翻俾大家听。你如果即系万一真系喺环境唔许可嘅时候，你唔可以做到，你先可以 嗰個動作嘅，咁你唔使擔心咯。 偶一為之，就唔要太過擔憂。 佢應該係調翻轉，我覺得呢個醫師嘅建議咧，佢唔係鼓勵你咁做，佢應該係話咧安慰你，就唔使驚咁做啫。 係啊， 你唔好調轉講到咧，你好似變咗咧強烈建議你攤啊攤，攤咗佢， 自己仲係 咁啊， 再吞再吞，哇嘔啊真 係。唔係，佢都有 唔係口水就要吞喎。唔係真係喎，呢個中醫講喎，嗰啲津液咧，佢話你唔好掠出嚟啊，其實係真係對你自己係啊有幫助嘅，嗰啲就要嘅。 仲有 一樣 就 係係啊，即係咪真係靚好多成個名？ 好美麗。 津液 係 咪？ 仲有就係話咧，佢話咧，大家唔好夾眼咧，喺度吸喺度夾硬吸啲痰出嚟啊！佢話咧咁樣好傷喉嚨咧，佢話咧你傷咗就有排搞啊咁樣咯。啊，仲有如果你真係太多嘅話，都唔建議你咁樣吞翻落去嘅咁樣咯。 點啊？ 係啦， 咁點啊？ 因為會令到，因為你個胃會，因為你唔知你譬如傷風感冒， 驚你飽肚得滯係咪啊？ 佢話會令到你個胃唔好嘅咁樣咯。 而家又調翻轉又變咗咁啦。 即係話偶一即係一次， 係 啦，即係咁樣咯。所以佢咪就話啊多嘅就唔得啦，永遠都係咁噶啦。咁就係只不過叫大家話啊，如果你真係有 有言分兩句。 嗱，呢個係台灣醫生講，我即係話，我都覺得好震撼，你明唔明？ 你震撼了我的心灵，真系 震撼咗，我都觉得。 我呢首歌唔知道会唔会令到梁咏琪以后唔想再唱咧？ 咩啫？ 嗰呢只歌叫做《吞吐》。 明知道找到你有多好。看得到，没法得到，明知道这感觉快倾倒，谁也知道，却抱不到。我用眉头来掀起雨势风高，而可惜对白写得太潦草。我用神情来祝福，在声色间透露，可惜你难领会我不好。谁人想这么吞吐？谁人想？藏于心底的最后一口。 晨报。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喂，考下你个生活小知识啊，因为咧，其实所谓咧，头先阿桂花田讲嗰啲痰嗰啲嘢咧，其实如果用中医嘅角度咧，就系话我哋嗰条气管咧塞咗啊，即系佢话咧，如果我哋正常流动嗰啲津液咧，就叫口水咧，就冇嘢嘅。不过佢话咧，你里边啊又收窄啊，又有污糟嘢啊，你又病啦，咁啊佢流动得唔好咧，就变咗痰啦咁样。好啦，咁我就借佢呢个比喻咧，就我嚟引申啦。 咩啊？ 真实嘅水管。就唔系讲条喉咙嘅，真实嘅水管。 水管， 如果咧天寒地冻，冻到冰住咗咧，点算？ 我结咗冰啊！ 结咗冰。嗱，香港我谂就我哋冇呢个缘分啊，呢种福气我哋遇唔到噶啦。咁我见到日本咧，因为 我琴日都见到，我都觉得好震撼啊。 佢哋话即系我谂系北海道嗰啲啦，直情系冻到咧，即系黐晒线咁样啦。 彭姐未话嘅有个咩冰墙装雪柜啊？ 系啦，大开窗户，又雪柜又雪柜咁。 雪柜 系啦，咁但系佢而家咧有另一个怪现象咧，就系佢话佢哋本来传说咧就话。千祈唔好，即系应该咁讲，佢哋好惊咧，冬天咧会搞到佢哋个水管咧结冰啊，开唔到水出嚟啊。咁于是乎咧，佢哋其中一个方法咧就话民间流传咧就话啦，你就长开个水龙头，咁因为水系流动咧，就可以唔会结冰啊嘛，即系你就唔会俾佢即系好似固定咗， 停咗喺度，有机会就容易结冰。 系啦，咁得唔得咧呢条桥？ 嗯， 好 嘥水咧， 好嘥水， 系好嘥水啊！但系对佢嚟讲，可能你嘥水好过冇水用啦，咁样。 咁系咪一家人做就得噶啦？ 唔系，系咯，你自己个家啫嘛。你自己个家，佢啲平房咧，即系可能佢系一间 house 咁样。 枕住开水，我谂得啩。 系啦，流动嘅水。 系啦，流动噶嘛。 系啦。 喂，咁个海啊够流动啦，咁北极啊、南极嗰啲又结冰。 啊，有啲慧根，有慧根。 系啦。 所以佢， 所以做台 长 ，size 系小童，智慧都仲系老师，系啦，做得好， 系 啦，冇错，系出咗事嘅。佢话咧影咗张相咧，佢话又话咧不停开住个水龙头咧就会唔结冰啦。 系啊， 点知咧？ 边个话噶？ 系啦，点知咧变咗条水柱？ 我真系流落嚟嗰啲都 结 咗冰喎， 成条冰柱 啊！ 好靓啊！好靓系啊！如果你作为唔使用水嗰个咧，你觉得哇靓到爆， 好靓啊！ 但系当你想话喂我想饮杯水啊，杯茶冲下茶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你洗手点洗啊？我你捽啊，捽条冰啊， 捽条冰柱啊佢。 哇！个画面好似有啲。 通用 啊， 唔系个画面好似假，好似拍紧第二啲片咁样啫。 唔系，我哋等于好似食雪条咁咧。如果你啱啱掹条雪条出嚟咧，搵条脷舐落去咧， 黐住咗 条脷。 系啦，你手都唔知点洗嘅。 喂，真好夸张， 好 夸张画面。 咁然后咧，佢哋就唯有咧， 有啲方法嘅。 系啦，佢就融雪之下再融雪啦。即系因为本来以为开水喉开融雪，点知开完水喉就变咗冰柱。 我都见到佢哋好阴公猪啊，就系咧攞个风筒吹下嗰个， 系啊， 嗰个 水管 啦。 系啦， 水龙头 谂到一个快速变翻做 冇啊嗱，有人用风筒吹， 系啦， 跟住咧有啲就发现吹完之后咧，除咗自己个头发直咗之外咧，条水柱冇喐过嘅， 系啦， 攞热水淋， 跟住攞热水淋佢啊， 哇， 跟住 都搵开唔到水，点 啊？冇错啦，呢个系矛盾嘅地方嚟嘅，但系佢好在仲有煲热水， 佢一定有储存一煲热水嘅， 系我谂应该有啩， 系啦，水煲里边， 所以佢话最后咧仲要攞埋棉胎被铺咧，拥喺上面咧，帮佢保暖啦， 铺下佢， 系啊，我谂都系最后要。我知啊，只手系咁搓佢，咁搓佢， 搓咗啲咩嚟咧？ 只手跟住就结咗冰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寒冷的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今朝早市区气温在10度左右，新界多处地区降至7度以下。其中打鼓岭录得最低气温-0.9度，是该站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气温。位于打鼓岭的农场出现结霜， 农民罗女士表示，今朝早六点几起身，见到农田白茫茫一片，种植的番茄同埋香蕉有冻伤的情况，水桶内的水都结冰。佢又话，虽然呢几日天气寒冷，但系只有今日才出现结霜现象。打鼓岭里屋新村一名村民话，今朝早天气特别寒冷，附近的农田、屋顶、垃圾桶都有结霜情况，屋企亦都需要开暖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预计，最快农历新年之后可以启动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争取今个月内完成筹备工作。聂德权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复星和德国公司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下个月到港，科兴的疫苗仍在联系中，牛津和阿斯利康的疫苗会比较迟，要到第二季尾才到港。他说会提供四个途径协助市民接种，包括每区设立至少一家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安排外展接种队为安老院舍院友和员工接种，以及透过私家诊所和医院等。聂德权又说，专家会审视接种后免受感染、并发症和传播力等的风险评估，若果有关情况减少，社交距离措施和检疫方面就有松动空间。十二港人案其中一名家属委托的律师卢思慧面临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听证会今日朝早九点在成都举行，多名内地维权律师和人士到场参加听证会，但是被多名警察包围和带走。十二港人案另一名家属委托的律师任全牛表示，卢思慧朝早被多人包围拉入司法厅，门外有多名便衣警员分别包围卢思慧的代理人程海和谢燕益，不给他们入去。现场有多架公安车戒备，其他到场声援的维权律师和人士亦都被包围，警察不给他们拍照和靠近司法厅。多名维权律师以及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其后被带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向北韩领袖金正恩致贺电，祝贺对方在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劳动党总书记。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回复习近平的电文之中对祝贺深表谢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朝早寒冷，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冷。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3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81点，升3点，总成交金额1,03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44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8.5，升8.5；中国海洋石油7.88，升5.8。中国移动47.85，升1.05；美团296，跌6；中国平安100.7，升1.05；阿里巴巴224.2，升4.2；中芯国际26.8，跌2；ESR26.75，跌3.5；比亚迪股份259，升5.2；小米集团33，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58，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1，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 日经平均指数报28,376点，升206点。港金现价报17,2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64美元，卖出1860.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就是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跟着汇景花园的慢线因为有道路工程，影响到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跟着汇景花园一段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长沙环，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啲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好食嘅嘢当然要试下先。 你想试乜嘢先？ 试下有几咁新鲜。 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署 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崔神厨房之 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次试下冬阴功乌头鱼。 Yeah! 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Saturday Game On！ 诶，呢个嘢的神真系成日用嘅， 咁系咪喇叭？ 唔系， 独自享用 嘅 啫。 俾一啲电佢，佢只能够维持到几个钟头。 系啊系啊系。 两嚿嘢，诶，左边喇叭同右边喇叭咪两。 系啦，咁点解都估唔到？点样收要人嘅左边喇叭同右边喇叭？ 咪就系。耳筒咯， 系咯， 咪就系无线耳筒咯。你估咁耐？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请上线，认真做。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同意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迷茫，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陈梦香，香港，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哇，一段耳熟能详嘅气势磅礴嘅音乐咧，一听咧就知道啦，认得出啦，就系、是、我哋啦香港电台啊十大中文金曲大会嘅主题音乐啊吓，冇错，嗱每逢咧年尾年头咧，你都会啊听到呢一首嘅乐曲啊，就系、是、African Symphony， 佢嘅响起就正正咧代表提示大家一年一度嘅乐坛盛事又嚟啦。 今年咧仲已經係嚟到第四十三屆添啦，可以話咧係香港歷史最悠久嘅音樂頒獎禮啊！十大中文金曲。今日咧，我哋風騷快活人就趁住嚟緊嘅星期六晚上八點。港台电视31啦，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港台网站啊，以及咧你手机应用程式个 Mind 咧，都会咧同步播出嘅一个多媒体特备节目，名称叫做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所以咧，既然咧盛事当前咧，一于咧趁住今朝早呢一个机会咧，就嚟同大家咧嚟一个我们的十大中文金曲啦。要数历史的话咧，梗系由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开始讲起啦。当时咧就系1978年啊。从档案资料显示咧，就系、我哋啊电台嘅元老级前辈啊张文新新歌咧，就系创办咧呢个金曲颁奖礼嘅。所以咧新歌咧向来咧都有啊被人称为咧金曲之父呢个名号嘅，就系咁解咯。至于咧讲到话啦，同十大中文金曲相关嘅一啲真经典系列咧，又真系可以咧分门别类好多种啊。譬如你话，淨係記一下佢嗰個舉行嘅形式啊，舉行嘅場地啊，啲獎項嘅變化，頒獎嘉賓啦、出現過嘅表演嘉賓啦、甚至乎嘉賓司儀咧，仲有咧金曲咧曾經都遇過一啲咧困難同埋危機喎，大家又記唔記得咧嚇？听众朋友咧，如果你都有同十大中文金曲相关嘅历史回忆啦吓，欢迎你喺风骚快活人嘅面书嗰度都留言分享一下。 噔噔噔噔噔噔。有请直播室的司仪清真棚桂花田曾志豪。曾志豪是表演嘉宾，他终于得偿心愿可以上去唱歌。多谢你给这个独唱奖我，真的。哇，喂，今天。 你又换了衫 喎。是啊，我又换了衫了，你又扮智慧了。OK， 十大中文金曲今天就是我们的里面的题目来的。喂，清真棚，你收集了很多资料，真的。 其实真的在个过程里面都有很多回忆。 是啊，你真的参与了很多届了。 我想有一些特别是我们三个会感受较听众朋友为多的，因为我们是在现场就会知道在不同的场地搞这个十大中文金曲，就真的都会有很多不同的 岗位 回忆。 喂，不如我们都讲一下我们这么多届在这里做过，在金曲里面做过什么岗位。 不如我们先讲一个是跟听众有关的，绝对有关的。我们保证我们所有人在信封打开之前嗰一秒钟，我哋都系唔知菜果嘅。 我都系， 就算我哋三个几高级嘅台长啊，佢都完全唔知道嘅。 就算我哋都出现过， 系 啊， 我系大会监制 喎。我哋都唔知噶嘛， 我点会唔知咧？ 咁你你另计，你 系 监制， 大 啦，你系监制，你另计，你另计。 咁我哋 总监点会唔知啊？ 咁唔系， 我哋唔知 啊嘛。咁即系我哋系颁奖。 咁你未做大会总监之前咧，你未做大会总监之前，你有帮手噶？ 我都会比你早知，因为我会帮手。 系啊，佢会写小字嘅人。 喂，我哋唔系话要营造嗰种即系保密嘅气氛嘅咩？ 我个人保密嘛。 好啦好啦好啦， 即系我哋又荣幸地咧，又成未即系成为我哋颁奖嘉宾，我哋真系咧，当天咧颁奖嗰时先知系边个嘅。 系系 系，系啊，即系保密到，即系好惊喜嘅有时都。 系啊， 有时都唔明点解要咁保密 嘅 真系。 哦，咁都唔紧要噶。 金曲金曲菜果密密实实 系 啦，咁唔紧要啦。 好啦，嚟啦嚟啦。 咁咪尊重下人咯。 好啊，嗱咁你讲先啦。你既然又系总监啦，咁样你讲下你嘅经历嚟听下先。 我想同大家先嚟回顾下咧，我哋历年啊，金曲咧喺唔同嘅场地度举办啊。你记得有几多个？嗱，首先第一个咧，一定会系大家都系睇历史图片啦，第一个啊。 我第一 歌 第一届金曲、啊。 第一届嘅真系好巴闭啊！ 第一届喺边噶？ 系 喜来 喺 登 酒店喎、啊，竟然 酒店嗰度噶。 咧其实系 Press Con 嚟噶咋就咁。 系啊，当年都系就咁公布嘅啫嘛。不过咧嗰啲得奖歌手咧都会出席嘅。 系 啦、啊，我谂即系公布完之后，佢咪上台咁样可能有嚿奖。 但系我只觉得，因为即系嗰啲酒店去到啲 ballroom 咧都好 grand 噶嘛，即系出嚟嘅时候。咁、我记得 去咗。一年啫， 系啦， 哇！第一届 已经再冇去酒店啦， 系啊，犀利犀利吓。 第二届咧都特别，去咗大专会堂，即系大学会堂。 其实我 想话， 即系 A C 嗰度浸会嗰度， 其实系我哋香港电台咧，成日都同我哋合作 out 地方，因为近啦，一来，咁二来地方又够座位啦，咁啊，即系个交通都方便啦，咁，所以我哋学电台好多 show 咧，即系我哋一年到晚搞好多 show 都系 A C 嗰度做嘅。 系啊， 第二届嘅金曲咧就喺大专会堂嘅，第三届。再远啲，去咗湾仔嘅医馆， 开始大规模啲咯，好犀利喎，真系。 好啦，跟住第四届咧，呢、這个我又觉得特别， 佢又变翻 台， 戏院又变翻去。 唔系以前嘅利舞台，除咗戏院之外，佢系真系一个咧， 大舞台嚟噶嘛， 系好多台上嘅活动嘅。我记得有一年咧，唔知环球小姐啊，喺香港做咧，都系喺利舞台度做噶。 哦，九加西九力自由九啊嘛， 系啊， 系啊。 冇咗啦吓，咁几时先去红馆啊？ 系去到第八届， 系喎、 哦，哇！真系我哋可以晋升去红馆啊！红馆真系好震撼嘅， 跟住就做咗好多好多届喎，喺红馆嘅树上 系 啊， 系咧，亦都好多届之后咧，冇得再 系啦， 好啦，已经 有第37届最后一届之后咧，就冇再去红馆啦。 暂时嚟讲。 暂 时嚟讲吓， 喂，但系 阵可以再讲 吓。但系咁有一年咧喺马场又好震撼过，我有参与。 啊有啊有啊，马场我哋都有系。 第一年参与金曲咧就系呢一届啦。 哦， 第15届， 当 年咧就系25。是不是銀禧啊叫 啊 銀禧紀念啊 是 啊, 是 啊, 是啊就特別呢就揀咗喺沙田馬場嘅當時呢我第一次參與呢就是做咩呢就是跑腿因為我要將啲答案呢跑由呢個馬場個頭頭嗰個第一， 即係你 咦？咁我唔係參加呢一屆，我未 跑 到去個沙田馬場個尾嗰度，就我嚟俾個信封嘅答案咧，就俾我哋另外一位同事去抄。 哇！ 哇！嗰次真係金羅跑到我啊！ 嗰時點解但係未即係 都 電話 啦？ 電話已經可以嘅咯，乜唔係咩？ 唔係啊，冇啊！喂，嗰时真系冇用呢个电话 喎，系咯，嗰时有电话噶啦，已经。 马场冇嗰啲 golf 车咧，咁样去车啲人，即系细细地。 马场有马添， 唔系即系咁讲啊！ 我因为要喺观众席嗰、那个跑啊嘛，我唔喺地度跑啊嘛。 哇！你呢场就唔系音乐会，运动会嚟噶。 我真系好深刻。 我想话咧喺马场去搞，因为如果大家有去沙田马场嘅话，佢个地方真系好大。咁咧，咁我哋要招呼嗰啲嘉宾啊，嗰啲歌手啦、啊。哇！我哋去搭啲搭嗰啲 lift 咧，俾、 哦、你。嗰次嘅崗位係咪就係唔係啊？攬曬啲入台證，唔俾人攞嗰啲係嘛？ 你嘅崗位係咩？桂花田。 唔係我印象記得嗰時係即係都去嗰啲 press 即係嗰啲叫做嘉賓嗰啲 VIP room 裏面咧，去即係唔係揾啲歌手啊？ 哦， 佢 喂到你， 即係好大嘅地方，佢可能譬如可能舉個例啊，去九點先出場咧，可能八點鐘要叫定佢。 喂，嗰年咧25届咧係好 好震撼，我想 講啊，係啦。当年呢哥哥妹姐即是你这些最大粒那些的、巨星呢 是有当年呢是有出席这个的银禧的金曲的。 是 啦咁所以就都啊而家都好难再。 冇啦好唏嘘好唏嘘啊吓。 所以有一年呢有一年的场地呢是我唔记得咗曾经我去过会展度做咩原来。 去过啊去过啊。 就之后嗰届咗。 因为知会展几大啊？ 第26届系，即我完全冇印象。 系点样嘅？你嗰个情况？系点样啊？你嗰个情况 即系会展地方咧，系超劲大，即系比起其实同马会都不相伯仲嘅。咁嗰年咧仲系好冻啦，咁跟住咧就 咁系室内噶啦，会展 系室内啫。但系好多时咧，我哋都会喺啲室外嘅地方，我唔知点解会喺室外有啲后楼梯嘅地方咧，心影呢啲啦，即系我自己印象，因为都参与咗好多年嘅幕后工作啊。咁样就系搵人，因为佢地方又系好大，咁所以又人又多啦。咁啊地方咧，因为好多时都系去 mark 人去搵人咧，其实咧呢个工作岗位咧都几吃。 力嘅。 哦，我記得啊， 同埋黑都比較黑暗，即係因為你你個 backstage 係黑黑啲噶嘛，所以都跑，我哋話齋跑到 好犀利。係啊，我有印象咧，就係2008年啊，因為咧嗰個就我第一次有份一齊參與咧，所以我撈亂咗，原來我哋去香港仔運動場。 香港仔運動場， 我就以為我去咗馬場，係啦，呢個香港仔運動場咧都好犀利噶，因為譬如我哋嗰陣時咧就已經有幸咧可以即係嚇濤光啦，嗰陣時有啲前輩啊、師傅啊又話田喺度咧，咁我濤光一齊做頒獎嘉賓啦， 係啦，第一次參與啦， 第一次參與，咁我好記得咧，即係一落台嘅時候咧。就要行翻嗰条球场嗰条跑道咧，先行翻入去嘅。跟住嗰阵时，监制即刻捉住我咧，就喺度话俾我听，头先你做咗啲咩唔好嘅嘢啦，咁样。跟住我发觉好漫长啊，嗰条跑道好漫长。我话嗰条跑道唔系得400米嘅咩？乜咁远嘅？一路都未完啫，咁样。 但我想分享咧呢一个嘅呢个系第31届啦，喺香港仔运动场举行嘅十大中文金曲咧，最经典同埋亦都好驚險咧，係嗰個場地啊！當年咧，嗰個場地係跣到咧， 係啊，係呢個場啦。 好似呢一次 又好似落雨， 係 咪啊？ 係 咪有落雨啊？ 係，因為佢又落雨啦，都有啲寒氣啦，令到嗰個舞台嘅面咧係好滑好跣，跣到有好多個。 我記得係噶，我唔係科學園嗰次咩？係呢個係呢個嚟㗎。 科學園嗰陣淨係凍就冇。 科學園就凍啦，係喎。 咧跣到咧，跣到誒嗰陣時本来我不应该在台上出现呢，就是因为怕缺啲女 artist 咧会跣， 哦你就跣住佢。 我记得嗰阵时除咗我啦，仲有阿超 B 都系要喺旁边咧，就 系 扶 住， 系 啊， 扶人上楼。 同埋咧，嗰个场地咧，即系由于系1月24号做啦，见到嘅，系真系冻， 冻噶，都系冻噶， 真系好大件事。 我净系记得咧嗰一次咧，仲有啲好个人嘅经历咧，因为咧嗰阵时大会啊，要求我哋咧要着统一颜色嘅一种主题啊。Shocking Pink 系 啦，粉红色。咁跟住咧，你知啦，我哋嗰阵时啱啱先咧，叫做接触呢啲咁嘅行业咧，无端端点会有啲咩粉红色嘅衫喺度咧？仲要话要衬，我记得咧，我买咗3次。 都唔得， 因为佢哋话你揀啲粉红色嘅啦，我开头就揀咗对咧粉红色嘅嗰啲con 嗰对布鞋咧，跟住唔知我好似俾我老婆系啊，我老婆就话你点着到呢个上台啊，你唔好玩啦、啊，粉红色咁样 ，rehearsal 就话啫， 系啦，跟住我话咁粉红色可以有啲咩，唔通买件褛啊咁样，跟住最尾咧就好样衰咧，就买一条tie咯。粉紅色嘅胎咧， 我都好似有啲印象喎。 係啊， 仲要係 shocking 喎，講緊唔係就粉紅， 同埋嗰陣時，哇！隆重其事咧，我特登啊，斥巨資啊，即係以我嗰個身份咧，攞咗成接近1000蚊咧，買一件咧毛毛長褸咧，就係我嚟著喺嗰個場合啊。 喂，多年我咪又係一樣， 自此冇再做過呢件事啦。 係呢啲真係好難忘啊！跟住頭先阿豪仔有提過科學園咧， 係啊，科學園好凍咯。 呢個第33屆， 係 啊，典嘅，我 金蛋啊， 要去金蛋嗰做一次，仲要嗰日系最冻， 两度 好， 我印象系2度咯， 咁低温嘅咩？ 系啊，因为佢有个显示屏咧喺个金蛋嗰度啊，我仲好喺度大拍手掌，就系当年咧，我哋嘅系咪啊？ 首奖嘉宾？ 唔系啊。表演嘉賓定係佢金獎咧？ 葉倩文大露杯， 大露杯啊！ 唔係呢個你放心，所有女藝人、女明星咧都係唔怕凍噶，係啱噶。 補充少少，因為我喺後台度咧睇住阿葉倩文咧 換衫啊！ 佢係啦，本來佢係摟住一件咧好似Ming咁嘅嘢嘅喺台底，然之後跟住佢要準備出場嘅時候咧，佢就先除低咗啦，咁就跟住咧就係大露杯啦，佢係熱身嘅喺個台底， 即係喺度跳舞。 佢掹住啲木條咧，然之後喺度做類似掌上 嘅。哦，哇 ！OK， 即係真係要熱身 warm up， 真係好凍兩度，我記得。 你記唔記得有嗰啲暖爐啊？ 系 啊， 因为啲歌手坐喺嗰啲叫做楼梯位嘅时候咧，就有系啦，就有啲暖炉咧，好似一个即系嗰啲 灯塔咁 咯，系啦，灯塔咁样咧，哇，个个黐埋都唔想喐噶啦，已经真系。 系我哋临时去加嘅，本来就冇呢一啲嘅设施，但系实在太冻啦。嗰次都真系第一次咧，即系喺制作上咧又加暖炉啦，又加 好好啊。 喂，其实我想话咧，即系我哋香港电台嘅十大中文金曲，佢真系咧每次都会揾一个地方去挑战啲同事嗰啲能力嘅。 系啊，喂，咁嗱，除咗地点之外咧，咁其实你话每一届嘅司仪咧，亦都有一啲即系好出众嘅人物，司仪又好，嘉宾司仪都好啦，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精华片段啊，可以有啲精彩嘅人物嘅。譬如咧，如果你望一望咧，我头先立一立咧，就系、是。 梁朝伟都做过， 系第十四届， 第十四届 嘉宾司仪， 系啦，嗰一届应该仲有曾志伟，咁系司仪定都系嘉宾司仪啊？应该 司仪啦， 系啦，哇！你睇有伟仔，有两个伟仔嗰阵时候吓， 我估唔到啦，郭可盈都原来做过我哋金曲嘅。 司仪，喂，如果你咁计，嗱，咁九三年咧，即系第十六届咧，嗰阵时仲有陈玉莲添啊， 杨彩妮啊， 杨彩妮啊，你话呢个犀唔犀利先？即系如果你话要计呢啲女神级嘅话咧， 劲啊， 好厉害，好厉害， 有试过咧，一啲都唔关事嘅，除咗佢系乐迷啦， 正界咯，正 界 咯，系 咪？哦， 系三廿二届嘅时候咧，做过我哋嘅嘉宾司仪。 喂，九七年嗰届好嘢，有莫文蔚， 系， 系啊， 九三年有毛孟。正有啊，林旭华， 系林旭华，系啊，系啊，系啊， 啊有李联辉，系咪啊？其他嗰啲我哋一次会，有张坚庭。 咁2001嗰一个咧，第廿四届咧，我哋有台湾过江龙添，有曾宝仪，系 啊，啊即系阿爸做过，觉得好玩啊，几好啊，几唔同嘅， 系啊， 嘉宾司仪咧，有阵时都会咧系加入去我哋啲司仪阵容啊， 歌手都唔少噶，第廿九届咪有阿睇下先啦，第廿九届有杨千嬅，第三十届咧就有谢安琪， 嗯， 系啦，咁之后嗰届咧有胡杏儿啦，咁啊头先系话 Janice Man 啦，郑欣宜都有，即系跟住喺唔同嘅日子， 系 啊，堂妹啊咁样咧，所以其实金曲里边咧，即系你话包揽嗰啲人才咧都好多 嘅 真 系。系嘅，咁呢两年咧就受到嗰个嘅社会运动啊，同埋呢个疫情影响，我哋就四廿二同埋四廿三届咧呢两届咧都系以一个多媒体嘅特别节目形式同大家啦去公布翻啲赛果啦，啲结果啦。咁希望咧好快咧，我哋又可以再做翻呢一个嘅实体颁奖礼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震撼嘅历史嘅一页啦吓。 冇错冇错，系啊嗱，咁你话咧喺呢一个我们的嘅即系尾声咧，咁啊彭仔都揾咗一啲咧即系历届嘅主题曲。 系啊，有好多届咧都到特别咧系揾啲歌手帮手咧唱啲主题曲。近年嗰啲咧就比较容易记得，较为远内少少嘅。即系我就唔系好记得，所以我都请阿豪仔帮手揾下，有冇啲比较叫做譬如二十届或者二十届之前嗰啲咧？ 嗱，嗰啲咧就真系难揾啲出嚟啦。我哋而家播呢个咧就系、是、第27届嘅。 哇，系咩嚟噶？ 吸音乐生命咁咧，其实佢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啦，因为都系群星合唱啦。咁大家可以咧即系温故知新咧， 认人系啊， 可以认下啲声嘅。 认人。 咁我哋都可以同大家简单回顾下啦。譬如话第四届嘅时候咧，就是、心中的知己啦。第二十届就是最好的声音啦， 系。 第廿九届有刘金仲啦， 系。 第三十届有此时此歌啦， 嗯。 三十九有 星 足印，呢、這个就是最好的声音啦。 差多两句得唔得？ 你 就最紧要是今个礼拜六晚上八点喺港台电视31，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有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提提你啦，而家气温去到16度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寒冷天气警告都继续咚咚咚咚咚啊！听新闻先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支持者冲击国会山庄之后首度公开露面，他说国会民主党人再度发起针对他的弹劾绝对是荒谬，如果国会民主党人继续走弹劾这条路，会对国家带来巨大危险，亦都会引起巨大的愤怒，强调他不希望发生暴力事件。特朗普启程前往德克萨斯州视察和墨西哥边境的围墙时又表示，他上个星期在国会受到冲击之前发表的言论是完全合适。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30% 以下。预测下午和今晚天晴非常干燥，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但是新界朝早气温仍然颇低，星期日再度转冷，下个星期中后期有雨。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3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70点，跌六点，总成交金额1,11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5点，跌三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44点，跌十五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8.5升8.5；中国海洋石油7.89升5.9；中国移动47.4升6；美团298.2跌3.8；阿里巴巴224蚊升4蚊。中国平安100.9升1.25，中芯国际26.85跌1.5，比亚迪股份259蚊升5.2，ESL 26.85跌2.5，小米集团33蚊跌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10.617，瑞士法郎8.755，澳元6.022，加元6.102。新西兰元5.607，欧元9.4732，每百日元对港元7.4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81。日经平均指数报28,455点，升290点。港金现价报17,2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76美元，卖出1,859.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慢线有道路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一段咧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Hi, this is Kylie. Hello. No, I can't.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之前觉得咧，屋企有个露台系件好事啦，嗱可以晾下衫啊，种下啲小盆栽，又甚至乎咧坐喺晒太阳又得。唉，但系啊，当你有一个识行识走嘅小朋友咧，呢、这个露台啊就变成一个潜在嘅危机啦。 所以又一定要加设围栏噶，而围栏嘅高度最好就系110cm 以上，仲要定期咁样检查同埋维修，以免佢会有松嘅迹象啊，俾小朋友唔觉意打开，咁就麻烦啦。 系啊，我知咧，除咗加设围栏咧，喺露台咧都可以加设铁撑，又或者系铁丝网，避免小朋友咧由高处堕下。 其实咧喺屋企仲有好多地方可以令到小朋友跌亲或者跣亲受伤噶，例如如果你屋企有一啲小地毡，小朋友行过可以会跣亲噶，又或者屋企如果你嘅地板太光滑嘅话，都会增加跣亲嘅风险啊。 喂，唔止，如果咧有人倒泻水，喂唔该即刻抹翻干净啊，唔好跣亲小朋友啊。 而小朋友的玩具、杂物、电线一定都要放好啊！如果不是啊，好容易棘亲嘅小朋友噶，连大人啊都有机会俾佢棘亲啊，跌亲受伤可大可小噶嘛。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磨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李浩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返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哇！我哋呼吁就一浪接一浪，首先个升温度咧，亦都一浪升一度啊！ 我哋呼吁啲电话先，好唔好？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十二点半之后有猜猜我是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登记啦。 系啊，冇错，我哋今日个主题咧，同呢一个保暖啊发热有关嘅。 咁系咩啊？ 咪就系叫你估咯， 系啊， 系啊。 咁你估嗰个法则啊，定系嗰个 咩都好啦， 系咩都好， 系啊， 总 之有关保暖嘅嘢啦。 系啦，又得用又得，猜猜我是谁啊嘛！ 我哋仲有冇年历卡六，唔系冇呢一个贺年卡送嘅喎。 我哋有万用卡， 我哋有万用卡， 签名万用卡，系感谢卡咁样。 系啊系啊， 我哋啊一样啊，签晒名啊，多谢大家参与啦。 好嗱，咁啊而家气温咧就17度啦，好似听闻咧系已经最高气温噶啦，今日系。 哦，系咪啊？ 系啊 ，OK。 17度，相对湿度3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嗱，我而家咧就想介绍咧两个发明，呢两个发明咧，其实佢都有共同主题咧，都系同救命有关嘅。 救命 系啦，救命有关 嘅。即系救命中 嗰啲 friend。不过咧一个发明咧就应该咁讲，两个发明咧都各有咧，即系呢一个利弊啊。有啲人就会觉得咧，救命。好似表面上就救命，但系会唔会实际上咧又变咗咧，即系好容易会变咗俾人哋害命咧咁样。系啦，咁呢两个发明咧都系日本嗰度嚟嘅。咁啊，佢哋都系同一啲意外咧，想避免嗰个成因有关嘅。嗱，先讲第一个发明咧， 系 2019年嘅时候咧，曾经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就话日本咧佢哋有嗰啲咩动漫制作公司咧，突然间火灾啊，俾人哋纵火啊，咁跟住咧就烧死咗好多人喺里边 嘅。啊， 记得噶，你记得呢一单啦，系啦，咁咧系啦，呢一单新闻咧，大家睇嘅时候，即系我哋隔得远啦，我哋除咗话即系为佢可惜之外，冇咩可以做到啦。不过咧，日本当地啲人咧，特别系。佢动漫嗰个工作室嚟噶嘛，就有好多 fans 啦。咁啲 fans 咧，即系佢唔系净系喊完就算咯，佢就会好上心咧，系啦，佢就想做啲嘢。点样 可以？ 可以 唔好再有下一次？ 系啦，点样唔好再有下一次咧？好啦，咁咧佢就先望一望心，佢就话：点解呢场火咧会令到咁多人死嘅？佢就发现哦，原来因为咧嗰阵时佢哋嗰啲枪咧。 又装咗窗花啊嘛，好似我哋琴日嗰啲风骚 baby 咁样咧，即系话要装，系啦，佢哋有防盗嘅，就即系费事你个窗口咧俾人哋有拆入去啊嘛。结果就系因为嗰啲窗花， 就令到佢哋走唔到， 走唔到出去咯。佢话当日， 其实系啊，保护变咗就 系啦，即系爱你变咗害你。咁啊，本来想保护即系嗰啲公司财物咧，结果佢话嗰次嘅意外咧，就令到啲火咧。就啲人拱唔走个窗啊，喂，铁枝烂晒喺度， 逃生嘅出口 系啦。咁于是乎咧，就俾一个咧，即系嗰阵时读紧中学生嘅僆仔见到之后咧，佢就话唔得，我唔想呢个意外咧又再发生嘅咁样。咁佢就谂咗个方法。咁如果针对嗰个原因，可以发明啲咩嚟解决到呢个方法咧？ 枪花 系点样活动枪花？ 而家个唔系啊，有活 个掣佢会开到嘅， 有活动枪花噶。不过咧就比较落后啲嘅就系、是、咧，因为 有 啲 缩咁啊， 唔系啊，唔系缩啊，系有因为咧点解要活动咧？嗰个枪花系因为晾衫啊，咁所以咧嗰个枪花咧 系 有锁噶，即系佢可以推出一齐推同只枪推出去嘅。咁你用完之后咧，你塔翻翻嚟咧就落翻个塔咯，落翻个锁咯。香港嗰啲就 系 咁啦，咁我觉得佢应该咧都系有个活动啊。不过咧，好似彭仔话斋，揿个掣，可以一揿掣，佢就嗲咁样褪翻过去。 又或者佢系落一条环摔嘅啫，咁你容易崩起嘅。 冇错啦，其实咧佢真系好简单，佢咧就自己发明咗个窗咧。你就咁喺外边睇咧，就好密密实实嘅嗰啲铁嘅栏杆啦，好粗条铁枝啦，就咧。箍咗喺个玻璃窗出边嘅，咁但系咧，原来喺里边咧就有个解锁。 哦，其实会唔会系嗰啲咧，嗰啲伸缩杆啊，即系有啲伸缩棒咧，系啦，就变短，系啦，系啦，嗰啲人。 唔系啊，佢就先彭仔讲嗰样咋，佢咧横摔啊，原来佢喺里边咧就用四个嗰啲横摔咧，就将呢一个铁枝咧 就 系固定咗，系啦，即系话咧，佢尽量照顾就话咧，你喺里边。可以开咗佢，但出边就开唔到嘅。 摆低噶咯， 佢直情系示范咧，就话咧，如果你想打开佢，你喺里边咧，啊，救命救命！你喺里边咧就净系拉一拉个锁，你锁匙都唔使揾啦。 系啊，我就系话，其实有个锁咧，你揾锁匙都系争啲嘅。 冇错啦，佢就话咧，你只要一打开个四边个锁咧，就拉开拉开拉开咧，其实可以成组嗰个铁窗花咧，一推就推咗出嚟。咁然后咧，你就得翻个空溜溜个玻璃窗咧，你就可以走佬噶啦。 系啊 系啊。咁佢话咧呢个发明咧，即系出咗嚟之后咧。咁佢而家都係讀緊中學咋嘛。咁佢攞到當地嘅一啲發明獎啦。咁而家啲傳媒報道完之後呢，就俾嗰啲即係正規嗰啲做槍嗰啲公司呢。 可唔可行啊？ 咁佢哋第一時間見到呢，連嗰啲老師傅啊，你知唔知第一個驚訝嘅地方咩？就係話我哋呢做呢啲槍做幾十年呢，一向就係諗點樣唔俾人打開㗎咋嘛。 其实是因为防盗， 因 为 防盗嘛，一啲老师傅就话，嗱，佢个发明唔复杂噶，即系整个术啫嘛。但大家就问，点解老师傅你哋几十年都冇人谂过咧？佢话，大佬话我做个枪系防盗嘅， 系安全嘅， 尽能量咧就系点样令到人哋咧开唔到啦，拱唔喐啦，系啦。佢话佢系反其道而行咧，佢话我哋真系从来都冇谂过。 哦，系啦，窗会唔会系外边就开唔到啦？ 一定啦，一定啦，因为佢 嘅人系啦，就如果我当都系救火咁样， 系啦系啦， 佢哋困咗喺里边， 就可以开到啦。 咁喺外边嗰人想话走入去救佢哋， 唔得噶， 就唔得啦， 因为佢喺里边摔啊嘛。咁但系佢最紧要就解决嗰个问题，就 系 你喺里边嘅人出唔出到去？ 问题系即系如果里边嗰人开到嘅 就 唔使出边嗰人救 啦， 系啦，即系唔使出边嗰人锯啦。 系啦，其实我觉得佢算做得几坚固啦，因为咧你喺外边咧，起码就咁睇咧，你冇办法就咁拉得喐啦。咁 啊有防盗， 有防盗啦，咁系你喺里边开到啫。咁所以而家佢哋都系啦，佢哋嗰啲正规嗰啲大厂咧就话都有兴趣研究。做紧呢样嘢， 最紧要咁啊！ 有冇卖专利咧？个学生， 佢又冇咁玩法，都几好啊！真系， 佢出于个心就系想帮人嘅咋， 系啊，真系。不过我就唔知道咧，即系如果你作为嗰个工厂咧，如果你譬如任何大厦，如果你装呢个窗花嘅时候咧，唔知道你嘅考虑会唔会咧，即系以容易开为先啊？定系话，等阵先，系咪真系开唔到噶？出边系咪真系入唔到嚟噶？ 其实咧，我唔知道你哋家中里面嗰啲厕所个锁咧，厕所门嗰个锁啊， 门锁哦， 系啦。因为咧有啲锁咧喺出边咧系冇锁匙窿嘅，咁就咁落就咁嘅，里面得里边 嗰只啊嘛， 系啦， 系啊， 得嗰个咧系其实系俾里边嗰个系开嘅，就唔系俾外边嗰个。佢喺一恐防人哋，即系嗰啲人咧喺外面开咗你或者锁咗你啦，所以系俾里边嘅锁，其实一样嘅啫嘛。 啊，都系。 即系嗰个 概念啊，我意思 系好啦，嗱，咁然后 问咧，系嗰个学生有冇名噶？ 啊有啊有啊， 想表扬下佢， 你想表扬佢啊？ 唔系，咁嗰呢一只锁咪可以冠名？ 以佢嚟命名，佢个名咧就叫做道焕龙树啊，好型嘅个名。 龙树锁， 系啊，道焕龙树。喂，其实佢而家咧应该系讲紧中三、中四嘅，十五岁咋？ 系啊，而家啲细蚊仔都好好叻 噶。佢攞到咧2020年嘅世界青少年发明奖嘅银奖咯。系啊，嗱，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救命嘅发明啦。 咁 啊，系赞啦呢个，系啦。只不过就 系 话如果你喺防盗功能咧，唔知会唔会有人就有啲犹豫啦。 系。 咁另一款咧，佢就系同救命有关嘅。咁咧，我哋咪成日有阵时你见过咧，嗰啲公共设施咧有嗰个叫 AED 啊，心尖咩起搏器嗰个， 心尖 系 随箭 系啦。即系话如果大家嚟试，哎呀你晕咗啊，唔知有啲咩不省人士咧，用嗰个即系 需要有嘅，每度地方都 我学过啊，我去消防局嗰度学过噶，有 系啦，系啦， 你去消防 俾我试啊？ 你可唔可以 去消防局嗰个？ 去电台派 代表， 公务员要去学噶。 哦 ，OK OK， 喂，你简介个步骤仲记得点做噶？ 我记得咧，先要度嗰个心口嗰个位置啦，但系咧嗰阵时咧， 用咩度啊？用只手度 系啦，用个手度，同埋用你身体嘅胸口一啲特征嚟去做个标记。 例如咧，例如咧， 我明白。譬如我有事啊，咁点咧？ 即系咧，佢度佢要你，因为你个除颤器咧有两块贴啊嘛，究竟贴喺边个位咧？咁其中一个位咧就系、是、要喺个心口嘅有一个位置，咁、那个位置个距离系点样度咧？就系、是、用你个。嗱，我系真系教学用嘅咋吓，冇任何意思嘅。你个乳头嗰度你要做嗰个距离， 咁出 mark 位嘅。咁问题系用你只手去度啊？ 系。 哦 ，OK。 因为嗰阵系个公仔嚟噶嘛。 系咪有犹豫咧？已经。 唔系， 有犹豫啊？ 问下啫，纯粹问下啫。咁你当你嘅，梗要抢救多行先啦，系咪先啊？ 唔系、 啊，仲喺度谂唔到。 嗱，我头先呢一个最好嘅示范啦，正確嘅程振鹏介绍紧一个医学嘅步骤嘅时候。 系。 桂花田女士，佢都忍唔住问一问，等阵先，边个度啊？你度啊？度边度啊？吓？ 用手度啊？ 系咪 邀 请翻啊？ 系啦。 OK 啦，冇嘢啦。 白雪公主，白雪公主即刻醒翻啦，冇嘢，个皮肤唔系好毒啫嘛，冇嘢啊。 咁我清醒，我而家问下啫嘛。 系啦， 系。 但系呢个发明就系同头先桂花田嗰个忧虑系有关嘅。 点啊？ 原来咧，佢话喺日本咧，真系鼓励唔到啊。佢话佢哋其中一个咧统计咧，如果出事吓，男人用呢一个 AED 随箭器嘅比率咧系远高于女人嘅，大概一个八成，一个咧得嗰五成多啲嘅啫。 可能就因为惊男女授受不亲。 冇错，因为佢哋话咧即系好好惨咧，就系佢话如果男人有事嘅话咧，求其唔理三七廿一，裤都除埋你啊，系啦，裤都除埋你，就拱佢，就喺度猜佢咧， 救你 冇问题嘅。但佢话咧真系一遇到女人咧，佢话有阵时啲救护员啊，或者即系就算唔使救护员咧，你话唔系啊，即系你话普通急救嗰啲老师啊， 譬如你识急救，你见到人瞓低嘅，你可以去做。 佢话原来真系有人咧会犹豫到隔篱会唔会有女人可以一齐睇住啊？即系可能有个见证啊，系啦。咁但系结果咧就系、是、你紧救命噶嘛？ 结果失救啊！ 嗰户失救噶嘛？如果你咁样做嘅，所以佢话咧 唔知 几 多 分 钟。 系啦，佢话佢哋嗰个受助比率咧就系八成同埋五成咯，争好远噶。 咁即 系 喺当下只 一半，嗰一半系 就死咗啦会。 佢又未必死嘅。 咁你失救啊嘛？即系你错过咗黄金时间。 好啦，咁于是乎，请问可以发明啲乜嘢解决呢个问题 ？OK， 手套。噔噔噔， 手套请解释， 即系佢唔想会唔会嗰个男士会直接跌嗰个女士嘅心口啊嘛，咁咪隔住个手套系咪会好少少啊？ 机械人咯， 变咗机械人 手啊， 嗱，机械手啊，或者 系咪都系同手有关咧？ 唔系，佢咧就咁样嘅，有一个佢哋嘅大阪嘅一间女高中生一个团队咧，就设计咗呢个噔噔噔噔噔，唔除衫救命战。 哦，我都喺度谂紧，应该有啲嘢铺下佢嘅心，佢嘅心口度嘅。 唔使除衫， 吓。 但系咧，嗱，一路讲好嗨嘅，我觉得吓。 系点啊？ 咁系点样嘅咧？佢就话嗱，如果咧突然间遇到有个人，佢遇到呢个生命嘅危险，晕低咗喺地下度啦，咁你第一时间要做咩啊？ 系 即刻攞我哋呢一个唔除衫救命毡呢一张救命毡咧，其实就你当好似一张咧餐台布咁样嚟嘅，咁薄咁长嘅，咁但系咧佢设计咧就好似个人形公仔咁样，有手有脚嘅。 冚上去啊？ 冇错，冚上去。咁然后咧，仲要有啲咩咧？佢呢个布上面咧，佢仲会有咧， 有晒啲心搏起 心脏嘅位置， 系啦系啦，教车师傅教拍位噶嘛。 系啦，佢有晒心脏位置啦，画咗个心心公仔啦，然后仲有啲指示咁样啦。 嗰个系咪标准身材嚟噶？ 嗱，你问得好啦，你问得好啦。 佢应该有大中细码。 喂，阿曾志豪话，我咁高大，佢一冚咗上嚟咧，嗰个人嘅心口去咗我嘅边度咧？ 个肚嗰度。 好似嚟喎。 唔系，我唔知道系咪鸡髀系咧。 佢大中细码。 系啦，因为咧佢就要咧先将嗰个嗰个毡咧就堕落条颈度冚上去，咁然后佢就啱啱好咧就会有个心脏位置显示喺嗰度啦。 明白啊。 咁然后咧佢就话嗱，第一咧你就知道啦，原来心喺呢度都未完。第二咧。佢里边就有两个箭嘴喎，咁同嗰个嗰张地毡度就有两张箭嘴喎。佢话嗱，你咧就跟住箭上面嗰两个箭嘴做咩啊？拉起佢两边件衫，拉两边好啦，唔使拉晒啊！嗱，你唔好博网啊，你咁样 拉两边件衫 系啦，拉起两边件衫。 佢已经冚咗块嘢喺度，点样拉两边件衫啊？ 佢侧边空嘅，即系你嗰张箭冚上去，你打侧都仲有噶嘛？ 哦，即系佢拱起少少噶嘛？ 唔系啊，唔系啊，佢冚上去，但系冇剥衫啊嘛。 我明啊。 咁然后咧，佢就话喺左右咧有两个箭嘴，佢话嗱，你跟住呢两个箭嘴伸只手入去，掀开佢两件衫。系啦，伸只手入去。 即 系 好似喂部母乳咁嗰块嗰块 喂奶布，系啦，咁然后。遮完之后咧都未完，你仲要 step 三，就系咧再要根据咧你嗰个AED 嗰个电极片啊，头先阿彭爷讲过咧，就根据佢将毡上面嘅嗰个标志再贴喺佢皮肤度，即系你隔住张毡咧，咁你唔使睇到个胸啊嘛，你就望住毡上面话， 好危险啊，其实 左上一格，右上一格，啊对唔住对唔住 ，ICG 唔好意思摸到呢度，好啦，摆上去。好啦，摆上去，跟住就完成咗。 OK， 等佢救得有啲尊严，系咪啊？咪咁嘅意思咧？ 系啊，我觉得咧，我最初误会咗，我以为佢本身呢块咁神奇嘅毡咧，就系你 已经可以贴喺 身上咧，已经知道嗰啲位置直接贴落去啊。 但系你唔可以，你唔可以贴喺衫上面噶嘛？你无论点样，你都要贴皮肤噶嘛？ 咁都攞奖啊？ 冇攞奖，呢个冇攞奖。 人哋啲女子中学嚟去谂下呢件事啊，等佢 好唔好？ 系啊， 一听就知唔 work 啦。 系啦，因为咧嗱，好多人咧，包括连女人自己都话咧。我谂我嗰阵时想你救命多啲咯， 系啦， 系啦，应该都唔系想即系再保持嗰啲咩身体清洁啊嗰啲嘢咧，都唔使啦咁样。 你话有多几个人做旁观做见证咁就够啦。 唔系，但系咧，可能系啲男人咧，反而觉得话喂有呢张毡就安全啲。 其实系，我觉得咧，即系因为我因为咧， 你都咁在意啊，桂花田。 唔系啊， 头先佢听你讲嘅时候，佢已经第一时间就话边个摸我先， 系 咪徒手掂啊咁样？唔系，我可能真系唔知嘅，即系当下只睇嗰个情况咯。容许嘅话咧，咁咪用咯。即系而家唔容许嘅，梗系唔 咁。不如拧转面，然后咧就揾个人咧就指示嗱，你唔好望啊，左啲左啲，唔系好似夹公仔机咁样咧，上啲右啲，好啦，揿掣啦， 出错机会仲大。 除非将毕生所信也推翻，除非能说服我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中秋惯，常往好于浪漫，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讲心比讲理更简单，前面一番难教义理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过人间的惨，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搞中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 渗透，凭着爱不足够。 少郎君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吓，我哋跟住有呢个七七我是谁？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12:30之后咧就会接你电话。今日我哋嘅题目 系啊，关于呢个保暖角色嘅用品啦，食品都得噶。 系啊系啊系，方法都仲得。 系啊，仲有啲心意可以送翻俾你嘅。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天朗气清，加上天气干燥，今朝早新界内陆地区嘅辐射冷却相当显著，部分地区气温降至3度或者以下。新界部分地区包括沙田出现结霜。打鼓岭最低气温降至-0.9度，北潭涌录得-0.5度，是两站有纪录以来最低。有打鼓岭的村民话，菜田结霜，白茫茫一片，暂时未能够估计损失。天文台在社交专页解释，辐射冷却是指地面热能晚上以红外线形式释放到天空。新界内陆空旷地方，因为较少高楼大厦，散热速度较快，尤其在天朗气清的日子，辐射冷却会特别明显，气温会显著较市区低。天文台预测未来两三日气温回升，下个星期初再度转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预计，最快农历新年之后可以启动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争取今个月内完成筹备工作。聂德权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复星和德国公司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下个月到港，科兴的疫苗仍在联系中，牛津和阿斯利康的疫苗会比较迟，要到第二季尾才到港。他说会提供四个途径协助市民接种，包括每区设立至少一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安排外展接种队为安老院舍院友和员工接种，以及透过私家诊所和医院等。政府新增位于坪石村坪石广场的流动采样站，今日下午2点至到晚上8点运作，明日和后日朝早10点至到晚上8点运作。另外，鉴于近日在佐敦新田地街出现多宗确诊，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的社区检测中心会继续为新田地街有关居民提供免费检测服务，暂定至到今个星期五。12港人案其中一名家属的委托律师卢思慧面临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听证会今日朝早9点在成都举行，多名内地维权律师和人士到场参加听证会，但是被多名警察包围和带走。12港人案另一名家属委托的律师任全牛表示，卢思慧朝早被多人包围拉入司法厅，门外有多名便衣警员分别包围卢思维的代理人程海和谢燕益，不让他们入去。 現場有多架公安車戒備，其他到場聲援的維權律師和人士亦都被包圍，警察不讓他們影相和靠近司法廳。多名維權律師以及維權律師余文生的妻子許燕其後被帶走。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非常乾燥，吹輕微至和緩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氣温回升，但是新界朝早氣温仍然頗低，星期日再度轉冷，下個星期中後期有雨。現在氣温17度，相對濕度 30%，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和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268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12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44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8蚊，升8蚊；中国海洋石油7.87，升5.7；中国移动47.35，升5.5；美团298.2，跌3.8；阿里巴巴224蚊，升4蚊；中国平安100.9，升1.25；中芯国际26.75，跌2.5；比亚迪股份259蚊，升5.2；ESL 26.8，跌3毫；小米集团32.95，跌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4，日元103.62，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1，人民幣6.456，英磅對美元1.369，歐元對美元1.221，澳元對美元0.7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23。日經平均指數報28422點，升257點。港金現價報17200蚊，升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9.6美元，賣出1860.1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 有快樂。 Radio 新冠肺炎疫情反覆，市民尤其是長者有較高風險出現嚴重病情，他們要盡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親友應盡可能幫他們處理購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長者要出街，記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徵輕微，都要即刻睇醫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今時今日錫一啖的意義好大㗎。 想跟你喘不過氣，親親那細菌武器，想跟你奔走遠氣，離開性格 是以爱情中不同的疯狂迷恋状态为题，感觉防护罩一吻，病毒都不怕，都要亲近对方，够晒疯狂迷恋了吧？ 几个末世论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作曲有 DJ 嘅 Howin， 填词有林宝，编曲有 DJ David and Tony at the Lost Boys Production， 监制有 Howin 阿添、关礼森。上榜三星期未跌一级啊！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第五位 ，DJ featuring Sophie 及防护罩一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隻花嘛， 吓 系个花字啊。 唔系啩？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种梨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梅兰菊竹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啊，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嘢好嘢，我哋暖粒粒啊，暖粒粒啊，又系要同你玩保暖嘅猜猜我是谁啊吓！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保暖产品有好多， 保暖啊， 系啊，讲紧用啊，着噶啦，食噶啦， 食 嘅 都得嘅，咩地方得嘅，咁使唔使讲埋保暖地方咁样？ 吓、嗯，即系保边度啊？暖边度啊？ 家庭啫啦，好，我睇下听众嘅选择先。 张太啊， 有张太 ，Hello， 你好，张太你好， 你身体健康啊， 身体健康， 保暖啊，你 身体健康，豪仔， 系啊，我会嘅啦，我哋都会保重保重，系啊，大家都 咁话，开心啦，同屋企人好开心啦， 系啊， 一个步高升啦， 好啊， 多谢， 耶。张太希望你就亦都心想事成啦、 啊，合家平安啦、 啊，合家平安啦、啊，系啦，好啦，多谢你电话啦，拜拜， 拜拜， 讲笑讲笑，好啦，你拣边个同你玩啊？系啊， 嗯， 你拣边个啊？ 猴仔啊， 好， 好啦， 中意猴仔啊， 好啊，多谢你吓、啊，哇，咁我一定要出条好意，好意，好意噶啦噃， 系 喎， 系啊， 系喎、啊，咁、样啊，好啦，我出呢一个咧就系、是、一个用品嚟嘅。一个用品嚟嘅，咁咧佢就系、是、诶、你可以喺临瞓前咧就用嘅。 临瞓前用嘅用品、 啊，你可以临瞓前用嘅。 有一个字啊。 咁咧佢就系、是、诶、你面上面咧就可以咁讲啦。当你咧觉得哇只眼咧好攰，攰赖赖嘅时候咧，你又可以攞佢嚟用 保暖、 啊。但系佢又有保暖嘅作用噶喎、 啊，但系嗰只嘢唔系攞嚟保暖噶喎， 佢都热噶嘛， 热得唔等于保暖噶？ 唔系保啊，保几耐、啊？ 哇，人哋嗰个功能都唔系咁， 我觉得有用、啊。 系你中意啦， 估到啦， 暖水袋啊？ 唔系，同你只眼有。 唔系， 诶，佢有讲到个眼罩， 同你眼罩系啱咗一半嘅， 但系眼就眼啦，但系唔系罩咯。 系啦，佢又唔系眼罩， 眼罩嗰啲 咩话？ 热敷眼罩嗰啲系咪？ 系啊， 热敷 mask 嗰啲叫做唔系蒸汽眼罩啊，蒸汽眼罩啊，全 名叫蒸汽眼罩。 系啊，全名叫蒸汽眼罩啊。咁而家好得意咧，你揭开佢之后，你敷喺只眼上面咧，咁啊，其实你就会咧，佢有啲热气散出嚟啦，就话帮你即系减下眼压啊，舒缓啊。哇，但我真系觉得佢暖嘅，你敷完之后 热，但系佢加个十零分钟冇咗噶咯。 系啊，咪补十零分钟暖咯。 用一次 你真系 用得噶啦，系咪先？ 系啊，用一次之后唔使用噶啦，只眼已经好精灵。嘅啦，系咪啊 ？bling bling 咁样 ，bling bling 眼就好开心噶，真系得唔得？得唔得先？呢个保暖产品 有少夹硬啦， 你话你 咪咯？ 张太肯制咪得， 张太肯收咪得咯？ 有热嘅就得， 有热就得啊！保暖啊嘛，开个头先真系。你有冇试下？张太要唔要试下？ 好啊，我试下。 好啊，多谢你啦， 要钱买喎。 多谢三位， 好， 多谢你，张太， 拜拜， 拜拜。 我为求要达到目的，送出礼物俾佢。 真 不再话吓， 我哋嗰啲系感谢卡， 系冇错，都系感谢卡嚟 嘅，感谢 嘅， 感谢卡， 系啦系啦。 我帮你讲嗰啲蒸汽眼罩咧，你当未拆开嘅时候咧，真系有个包嘢， 系啦系啦， 嗰两块 似唔似咩？ 真系好似啊！ 男士都可以体验一下，男士都可以体验一下咯，所以就好啦， 将佢摆上眼。 第二位朋友，Hello， 你系边个？ Carson 啦 ，Carson，Carson 你好 啊， 你可以拣， 唔使讲啦，阿豪仔， 我揀咗啦，證明我啲答案唔得啊！我哋要 埋下一個 quota 咯，真係。 係啊，我哋要俾彭仔同埋阿田先啊，嚟啊！ 唔係啊，佢想揾你 啊，彭老闆啊， 彭老闆啊， 好啊，誒即係誒脆脆地將就下啦，揀我啦，好嘛？嗱咁啊， 就係你啦，老闆。 阿 Carson 啊，咁咧，我俾你估呢樣保暖嘅嘢咧，佢係兩個字嘅。咁咧，喺咩時候用咧？瞓覺時候用嘅。系啦，咁啊，通常你喺张床上边嘅时候咧，就会用得着佢嘅。 耳尖啊？ 唔系，但系都系有类似嘅功能嘅。系啦，如果咧呢、這个物品咧，我加喺佢前面加多一个动词嘅话咧，加多一个动作嘅话咧，佢可以系一种 pair 牌嘅玩法嚟嘅。 pair 牌嘅玩法。 系啊，只要加多一个 动词。哦咁我知啦，哎，哇，好好啊，你呢个真系。 阿Carson， 系 估唔估到啊？好容易啊，呢个我中意佢出得好，出得好。 车牌嘅玩法 系啊， 我加多个动作咧喺前面咧。咁佢就會變成一種啤牌嘅玩法啦。 而家咧，其實少人用咗噶，因為嫌佢重啊。 係啊， 就揀咗第二啲代替品嘅啦。 傳統嘅時候，我哋喺床上、 啊、 冬天咧， 一定用佢嘅， 一定都會用呢，用佢嘅、 啊。啊，你啤牌呢個幾好，呢、這個顯示。 系 啦，你只要加一个动词喺前面咧，就变咗咧，好似大家三四个咧就话，不如我哋玩呢个 啊 咁样。 系啊， 阿田仲未估到啊？ 我知系两个字啊嘛。 系咯系咯。 系啊，我知，但系点解会玩 pair 牌？我唔知喎呢个人。 你搞错， 即系佢估错咯， 即系可能你估错。 传统嘢啊嘛。 但你加一个动词就系玩 pair 牌嘅一个游戏玩法嚟噶咯。 阿 Carson 屋企有冇有啲咩系保暖噶？夜晚瞓觉你会冚噶？ 除咗系热 以前我哋吓细细个， 其实你都讲咗个动词出嚟噶咯， 系啊，我讲咗噶啦，其实 个冚字， 冚 哦 ，OK OK， 冚 我想知啊，本来谂 系咯， 我本来谂住要加水落去嗰啲， 系啦，错晒啦佢呢个直情系， 所以 OK OK 好啊 ，Carson 加水， 唔使唔系加水，唔使加水噶， 我估错啊， 你夜晚瞓觉你唔用呢个唔得噶，以前嗰啲。 断根断根秤噶嗰啲， 系啊，好重噶咧，冚上身噶，冚上身噶， 系咩啊？ 冚上身， 系啊， 你嗰张 唔系热毡， 唔系好重噶， 都系皮嘅一类啦， 系咯系咯， 唔会叫佢系皮嘅，叫佢做咩咧？ 系啦， 你通常冬天咧，阿妈就会叫你喂，攞翻啲咩出嚟啦， 出去晒，仲要攞出去晒嘅，攞去太阳晒嘅， 可能要换个皮袋噶啦。嗰嚿叫咩啊 ？Carson， 你唔玩 pair 牌嘅咩？ 哇， 喂，好少玩 啲。远咗啦 ，pair 牌净讲嗰个张嘢。嗱，如果唔冚尖，仲有咩皮嘅种类啊？ 唔冚尖， 可以冚 皮 啊？ 仲可以冚青啦。 冚系啊，冚乜嘢？即系啲咩冚噶？冬天。 Carson， 你屋企有啲咩皮啊？ 系啊，你讲嚟听下。 皮嘅种类， 大皮。 皮嘅种类喎 ，Carson 话咪皮咯， 你有咩煎啦， 煎皮 皮 好，真系咁难咧， 毛巾 皮啦， 你冚毛巾嘅，冬天冚毛巾皮够暖， 即系我睇下佢一路希望可以帮到佢啊。 Carson 有煎有毛巾皮，有电煎，仲有乜嘢啊？ 白色嘅喎，好重嘅喎，嗰嚿嘢。 断根秤嘅喎， 好重。 系啊，同埋因 为好大， 要咧晒咧要打嘅喎，咁。 系啊，好传统嘅。 唔系啊，可能佢真系冇用过咧。 O K， 冇可能啩？ 可能佢用羽绒皮啦，系咪先啊？ 咁好啦，我俾三个答案你拣啦，分别有三种玩 pair 牌嘅方法：坐大啲、show hand 同埋冚棉胎。 哦，冚棉胎啊！ 系啊，你系咪冇冚个棉胎啊？即系被类嘅东西啊，床上用品啊，你系咪冇棉胎呢样嘢噶？接触过阿卡特， 我冇冚棉胎啊！ 你冇冚过棉胎系咪啊？ 嗱，我都话噶啦，佢可能真系用 棉乜嘢噶？ 佢系毛巾被同毡 嗰啲羽绒被啊，或者系棉咯。 原来系咁样， 哦啊、 但你都冇玩过冚棉胎。 唔系咁，佢死唔起啫。 冚被都可以冚几张噶嘛，唔需要冚。 系啊系啊系。 即系因为我由细开始接触咧，要暖咧就话，冬天啊，攞啲棉胎出嚟啦。 系要晒啦，要打下佢啦。 嗱，唔紧要，卡神，你由今日开始，1月13号。你認識多一個新的保暖的被鋪，就是棉胎。 冇错啦， 年代 系啦，冇错， 好， 玩车牌 系啦，好，多谢你， 你咁开 豪仔， 咁个人咁好啊，同我哋玩咁耐，我都照送翻俾你啦。 好啊，多谢晒卡萨， 佢估到啊， 佢估到，梗系啦，出咗绝招都估唔到， 咁都估到啊，好啦，估到啦，仲有冇啊？ 有，下一个。下一个 第三位 一八七二三八八 ，Hello 你边个 ？Hello， 你叫咩名？ 系你啦， 嗯，系，哦，系咪俊仔啊？ 系啊， 哦， 俊仔啊， 系啊，我接嘅呢个电话。 好啊，你好啊，桂花田姨姨会同你玩游戏啊。 俊仔仲有嫲嫲喺度噶，系咪啊？ 系啊。 是啊，两个两麻孙一起玩啊！ 哦，咁好啦，咁嫲嫲听住啦吓，咁啊俊仔答啦。OK， 好呢样嘢咧就系饮嘅。 桂花田咯， 系啊系啊，桂花田姐姐啊 ，Hello， 喂，阿俊仔走咗，惊咗，你几岁啊？ 把声你都听你把声惊咗， 唔系。 好啦，阿嫲嫲听住啦，咁咧咁啊呢样嘢咧系啊好适宜咧朝早饮嘅， 朝早 夜晚饮就打咩嘅， 哦， 就唔得嘅， 夜晚唔得， 系 一定系啤酒啦。 咁咧就对于女性嚟讲咧，哇呢、這个真系 very good 嘅 ，very good 嘅， 系啦 ，very good， 男人都得嘅， 但系对女人嚟讲都 OK 嘅。咁啊，即系饮完之后，哇暖晒啦， 系啊， 两个字， 两个字， 我哋可唔可以快俾答案佢啊？ 唔可以 啊？ 姜茶啦， 啊系好叻啊， 系乜嘢啊？ 姜茶， 姜茶， 系 啊，姜茶， 姜茶饮嘅茶。 系啊，啱啊，啱啊，啱啊嘛！喂， 咁快讲完啦？ 系啊， 唔系你赢咗啦， 你叻咯！ 你可唔可以讲下姜茶有咩好处啊？嫲嫲， 你有冇饮啊？姜茶？ 而家就冇啦，因为年纪大。 系 哦， 而家啲饮会好啲嘅。 而家系咪中意姜桃多啲？都系嘅。 咁你讲下各啊姜茶咧有咩好啊？ 都系嘅， 哦，阿嫲嫲，姜茶有咩好啊？ 姜茶。真系可以暖身啦、暖胃啦、行气啦， 系啊，活血啦咁样。 可以配红枣啦， 系啊， 可以配蜜糖， 蜜糖系啊，好叻啊，系咯，就系咁啦。 系啊，不过夜晚就唔好饮。 夜晚就唔好饮啦，真系 啊，系啊，真系唔好。如果系下午之后都唔好饮啦。 最好就朝早空肚饮啊。 我嗰日饮咗夜晚， 死啊！ 我唔怪之后封咗两日喉啦，可能关事啊。我夜妈妈饮咗杯姜茶， 会火噶。 系啊，火啊， 你会火嘅，你会烂嘴巴嘅。 哎呀， 会烂嘴巴噶。 哎呀，你就烂嘴巴。边 有咁黑心啊？你见到自己拍档饮咗姜茶拍手啊，又似你真系。 因为你中伏咯。 唉，真系多谢你啊，嫲嫲，多谢你啊，俊仔。 嫲嫲，多谢 多谢你哋。 系啊，多谢晒， 拜拜。 嗱，想同 我 哋 送翻个卡俾你吓。 冇错啦，仲想参与我哋呢一个咧，又会招小拍档啦，又会同你提供呢一个咧 pair 牌游戏嘅游戏咧，快啲打嚟咯，1872388 1872388。 陪着你闯关，不见便不散，迎前面路太难。一关迎接这挑战未算难，陪你挨过患难，不见便不散，如前面路更宽，拖着走不孤单，来任你玩，靠技艺苦中走自残，吃惯苦哪怕苦，尝过最苦才被眷顾，欣赏这种丰富，You just gotta make it stronger. You can stand tall and face them all. And every challenge and new hope we're done. Go, go, go. 陪你挨过苦难，不见便不散。 关。你有火，我有火，谁要重击，从未怕过。解锁出新的我，好好跟他切磋，大路直行直过。 郑伊健啊 ，stronger， 我哋希望我哋亦都可以继续坚强落去啦吓。电话旁边有你啊，1872388 ，Hello Shelly，Hello Shelly 你好，系啊，你想拣啊彭仔、豪仔定甜甜？ 彭仔啊， yeah. 好啊 ，Shelly 啊，咁咧我呢个保暖嘅法宝咧系两个字嘅啫，咁咧。 连开 属于衣服类。衣服类咁咧，系款式咧，就算系外套款嚟嘅。 哦，咁可能真系我知啦。 外套款 过年用嘅， 都系过年比较兴着嘅。 系啦，头先我哋嗰三个答案其中一个。 同颜色嘅 中式款式， 棉衲。 耶！ 好嘢， 啊，真系好啦，呢个唔使搞咁多。 Shelly 中唔中意着棉衲噶？ 我未着过噶， 我真系未着过噶， 又未。 但我 细个 好恨啲小朋友有 棉衲， 棉拖我就冚过， 系啦，都好彩，系。 咁点解你唔着棉衲嘅？系咯。 唔知咧，嗰阵时着太空褛噶嘛，兴细个 哦，即系洋化啲。 棉衲咧系有钱人家着嘅嗰 样， 系 啊， 所以蓝色 同学仔着棉衲好少威啊， 系啊，我都系咁话。 即系咪要去国货公司度买啊？咪可能都有啲、 啊、 有啲贵。 国货公司好似都几贵噶嘛，嗰阵时 都系都系。 记得咧，嗰阵时读书嘅时间咧，如果系冻到唔知几多度咧，学校系准我哋着棉衲翻学咯。 哦， 十度以下， 即系校褛以外再加多一件咁样。 好像 女同學穿絲襪咁咯， 係啊， 或者穿褲，女同學可以轉穿褲咯， 係啊， 有女子係十度以下咁樣嘅，好似 哇，犀利犀利嚇！ 雖然佢冇穿過，但係佢都知有棉襪。 係啊，不如你試下今年買件棉襪啦 ，Shelly 好冇？ 好啊，誒仲有啊，我收到你哋嗰張賀年卡啊， 點啊？ 你哋嗰啲簽名咧非常之有氣勢啊！ 哇，多謝你，應該都係讚嘅讚美嚟嘅，我相信係讚美嚟嘅。 唔系假 嘅， 梗系咯，我要储啊嘛。 好啦好啦， 哎、 我哋今次签嘅时候就比较秀气 啲， 我哋斯文啲签得，等你储两种唔同 style 好冇？ 点啊？好，我哋上一张肥啲人啊？ 系啊系啊，唔系我哋上一张可能狂储，今次我哋签楷书。OK， 好啦，多谢你 ，Shelly，thank you， 拜拜。 跟住我已经知道啦， 边个 ？Ivan 小朋友同埋佢妈妈。 哇 ，Ivan 小朋友。Hello， 同埋 Ivan Mother， 系啊， 系你好， 你好啊，妈妈， 妈妈咧 ，Hi，Hello， 系拣边位同你玩游戏？ 豪仔啊， 好， 系 我今次呢个咧都系俾你黐噶吓，咁咧 你黐定我黐？ 系啦，咁咧嗱，佢今次咧就唔系眼啦，今次系咧你下半身同你只脚有关嘅，同你只脚有关嘅，系啦，咁咧佢玩法系咁样噶，你唔系可以咩话？ 暖包 暖点样暖包法先？ 暖包 暖包咪暖包，点样暖包法啫？ 啲暖袋呢个嗰啲大白兔嗰啲可以黐喺个身度嗰啲。 嗱，我呢个有啲唔同嘅， 好激 劲。系啦，呢个有啲唔同嘅，佢咧就专门咧特别啱女人用嘅，咁咧就话。又系瞓觉嘅时候，咁咧就可以。 又系唔系保暖噶，主要 唔系嘅保暖噶，佢呢度写到明噶。嗱，我不如讲俾你听，佢功能系咩啦？佢话你用咗佢之后咧，就可以等你咧行气活血啦，等你双脚唔再冰冷啦， 嗯， 同埋可以去除湿气啦。冇错啦， 我知边啲啦， 有 大阵味噶系咪啊？ 好大阵味啊！我唔系好强嘅啫。咁啊，佢有啲咧就要求你用完一轮之后咧，你系要搣走佢嘅，即系你唔可以咧谂住话哇，即系天荒地老啦咁样。 一轮唔系一晚就要搣走噶啦。 系可以一晚嘅，可以一晚嘅，但系总之你就第二朝你一定要搣走佢噶啦咁样。 哦，咩嚟嘅咧？ 系啊， 系啊，嗰啲 几多个字啊？ 我俾我拣啊，唔知道，冇听过。 啊，俾佢拣，俾佢拣。 俾你拣 ，iPhone 小朋友嚟噶系咪啊？ 唔系啊，妈妈嚟噶。 小朋友， 头先系小朋友把声嚟 噶。小朋友啊 ，iPhone 嚟噶。 哦，咁咧， 真系唔识啊嘛，小朋友。 佢真系唔晓识，唔晓嘅呢个。 诶，好啦好啦， 系咯。 咁啊，譬如有呢一个叫做诶，喂，不一讲就中噶 咯。系咯，我哋咁话。 诶，好啊 ，OK， 诶，温热绷带。温热呢一个叫做温热绷带啦， 即系呢个错啦， 系啦，你一定错。温热纱布啦，同埋呢个咧温热嘅脚贴布。 温热脚贴布 系啦，一定系啦，因为咧呢一只咧原来咧就 系啊，黐喺个底度嘅。 佢有艾草啦，又有一啲药材成分咧，黐喺你脚板底咧，咁特别啲女人咧手脚冰冷咧，佢就话等你夜晚瞓觉嘅时候咧，佢暖粒粒，同埋佢又会抽湿。 系啊， 即系佢话有艾草嗰啲成分咧，就即系其实有啲驱寒咁样 咯。朝早咧 有味 嘅，少少嘅系啊，但系唔多嘅。朝早会咧湿晒嘅成只脚都。 系啊，佢就唔同一般暖包咯，因为一般暖包就咁即系散啲热出嚟啫嘛。咁但系佢呢个咧，佢声称咧好似吸湿大笨象咁样。就可以帮你吸晒湿气。 好深啊！你啲产品 好新颖啊，系咪先？ 啊，多谢晒啊 ，Ivan 啊，好叻啊你。 系啊，多谢晒嗱，因为咧天文台都话噶啦，即系礼拜日咧又会再冻翻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除咗手刮暖炉之外咧，不妨用下头先我哋嗰啲咁啊棉胎啊，饮下姜茶啊。咁我哋时间都差唔多啦嘛，因为系咪？ 系啊， 冇错啦，听日再见咯， 拜拜。 拜拜